欢迎大家收听 Sci-Fi 全面睇，我是 Tasku， 我是马仔， 系我是新宇。 喂，系啦，喂，咦，咁今个礼拜唔见啊，不打嘅咩？咁样啊，原来咧都今个礼拜就已经圣诞啦，今日就圣诞啦，系咯，咁啊都唔喺香港啦，吓大家都咁，其实下个星期陆续啊都唔喺香港，咁所以今集就我哋做住先啦。咁下集直情啊冇人嘅啦 ，OK， 咁所以我哋稍后啊会录埋下一集先嘅啦 ，OK。咁所以今集我哋都要分配咁嘅啲部分啊，去下一集嘅内容 ，OK。咁所以今日不打就飞咗啦 ，OK。而家喺韩国啦，应该已经 ，OK。咁啊，咁相信好多朋友都分钟而家唔喺香港嘅，咁唔出奇嘅 ，OK。系，喂，咁都要补翻啊，圣诞快乐 ，Merry Christmas 啊，同大家。 系，圣诞快乐啊，大家。 系，大家圣诞快乐啊！ 系啦，好咁咧，今个礼拜咧就真系有科幻片嘅，系一系唔做做啊，有几套咁嘅。咁今个礼拜主要就有呢、這个史达罗啊，同呢个 Jennifer Lawrence 嗰套嘅太空铁达尼啊嘛，啊唔系太空潜航者系 啊 ，Passengers。咁另外一套咧，哇，本来期待好大嘅，哇，呢、這个刺客教条啊 game 嚟噶吓。哇，好多代嘅已經咁啊！哇，拍真人版喎，咁啊，哇，喺啲機迷等到頸都長。結果啊， 唉，賴曬嘢。 係啦，嗱，可以用唉，唔知啊，真係。即係今年墊底啊，竟然有一套年尾就係呢套《刺客教條》嘅可以。啊，不過咧，香港啊奇怪地咧，呢套啊反而好多人護航嘅。 係魔獸嗰時冇喎，係啊。 唔好講魔獸啊！星戰 魔獸都有有啲啊！ 星戰都冇人護航啦、 啊。 唔係你星戰都係鍾意嘅人自己話鍾意啫，冇人護航嘅咩？即係啲人鬧咪鬧囉，咁都唔係星戰就分得好清楚，即係你可以話差唔多 fans 就鍾意，唔係睇開嗰啲就啲唔係咁認識星戰嗰啲咪唔鍾意囉，好簡單嘅一個。咁呢度呢你就呢、這個刺客教條你就唔可以話呢機迷就鍾意唔機迷，根本就唔係嗰回事，而家鬧得最勁嗰啲就係機迷，反而 冇錯 係呀，所以呢個一陣真係要吹吹佢嘅。好啦，咁啊個數下榜先好唔好啊？ 好啊，好 係馬仔嘅電 影係第一位，咁啊合到一號啊，都係肯定 係啦，合到一號仲係第一位嘅。好，第二位竟然啊 是星夢動物園啊。 哇，在這裡竟然第二位，不過都不奇啊，剛才 Sunny 都說這個是不是今年聖誕唯一一套是即合家歡動畫啦，是嗎？ 是啊，大人細佬都看到，另外那些什麼妖怪手錶啊那些那就太小朋友了。 哦，那相對啲家長都喜歡帶啲小朋友看一些即歐美的動畫多一點的，如果有一間的話。 是啊。 就算歐美嗰套係差啲都好啊，寧願歐美啊，高級少少係咪？即係湯馬士火車頭啊，一定好過睇叮噹啦，係咪？ 嚇，係咯，感覺上 係咁樣。家長咁諗啊，唔係我咁諗啊，嘅，我唔明點解啊，我好驚啊，見到湯馬士火車頭喐。 唔係睇牌子啊，其實 睇牌子冇錯。 我都好憎湯馬士火車頭。 哇，名牌嚟㗎喎，大佬。 係唔關我事啊呢啲。 係啊，第三位。 係。這個追到太空潛航者 是啦，都有第三的，咁但係就唔係 OK， 普遍都 OK 嘅呢個反應係啦，咁當然一樣有人柴台啦 ，OK， 咁啊但係少數啫，呢、這個就係啦，咁我哋都一致嘅呢套其實係 OK 嘅，咁即係呢一個檔嚟講呢套可以，即係不過就即係略嫌就即係始終都係科幻，佢冇乜寓意嘅，佢冇話有啲咩諗嘅，其實佢好簡單愛情故事嚟嘅，原來真係。是好純粹。好，第四位。 是最到呢個刺客教條。 喂，刺客教條但都有第四㗎。因為都入咗場先至賴嘢㗎嘛。嘩，第五位先至賴嘢呀呢度啊，不打鬧到爆炸㗎。即係佢有同我講過啲戲先走嘅 ,ok? 呢個可以轉述兩句㗎。 失戀日啦第五位。 失戀日首先嗰、那個 poster 嗰位邊位嚟嘅我初都 盤菜形式。 盤菜邊係咁嘅樣㗎。我諗咗好耐嘅，邊個嚟嘅呢個師奶？ 個面闊咗咁多嚇。 喂，我真係諗咗好耐，阮瓊丹。 係對眼細咗咁多，我完全認到佢。 真係唔知邊個嚟嘅 ，OK？ 咁啊睇字啦，唯有。哇，原來是 Debbie 哦。OK， 咁仲有呢套劇咩嚟嘅？即係當然葉念心嘅，即係嗰啲咁嘅系列啦。OK， 咁啊。就亦都有佢，但係佢換曬其他人嘅，除咗阿 Stevie 之外，就冇方力申啦。 咁啊即係佢話佢連嗰啲屋企人都唔同咗嘅，即係其實唔係嗰個一路以嚟嗰、那個其實嗰個世界嚟嘅，所以佢永遠啲女主角都叫阿寶嘅， 係 係啊，即係就算嗰時啊啊嗰邊個話叫做一個馬子嚟嘅話，嗰個做嗰套咧，嗰套都係叫阿寶嘅，好似如果冇記錯，即係總之佢永遠啲女都叫阿寶，所以其實你唔好以為佢係。就是、同一個故事，雖然呢個又冇幫你新嘅，你可能話哦咁啊上集咪講佢咩離咗婚，唔係嘅，其實唔關事，佢講翻佢啲老豆老母又唔係就唔同咗嗰啲人嘅，所以其實 用下名 嘅，用一個名嘅就係啊，你咁理解會好啲嚇。咁因為阿張繼聰咧又做咗第二個人嘅，係啊，所以其實唔係同一個故事，咁會好啲。不過呢度有啊呢、這個咩十優港姐做嘅，好似有 哦， 係嘛？麥明珠啊，係啦。咁啊，唔知啊，啲人鬧都緊要啊，話 麥明珠啊， 唔掂啊，即係讀書可能叻，做戲就咁。anyway， 咁啊，唔知咁我冇睇啊，不打睇完話，哇！呢度簡直係垃圾嚟。唔係佢話唔係啊，唔係話即係拍得差，淨唱出唔係以前咁係一個都市男女一啲攻略咁嗰啲，唔係嘅。佢無端端又賭錢啊，成好多無厘頭，有黃精戲咁噶。 有捞咗第啲嘢来， 有赌局㗎，係啊，係咪好神奇呢？ 即係捞到变咗要赌钱。 唔知啊，咁但係叶念心拍，咁不如王晶拍啦，係咪？唔知啊，即係你拍得差王晶啦，你讲赌就係咪先？咁点解咁嘅呢？咁所以就唔知，佢就觉得唔鍾意，不过我见啲人哋啲其他嗰啲回复都係话唔係几好嘅。係。好啦、啊，第六。 係妖怪手表大电影二啊。 是啦咩阎魔大王月五个咩故事咩话是唔知呀呢、這个真係。不过我諗小朋友睇开鍾意嘅。咁日本得唔得呢个。 依家应该妖怪手表都争少少啦。 哦依家回落咗嘅。哦即係俾 Pokemon 又爬返上嚟係咪 係呀係呀。 OK， 好咁呢个我咪鍾意咪睇囉我哋冇睇。好第七。 係呢、這个钢锯岭。 係。得唔得呢个。 呢套之前後備好勁，係啱有啲新戲咁咪拍落去 咯。 我都幾中意嘅呢套。 咁呢個係咩啊？係咪即係蜘蛛俠上任蜘蛛俠啊？ 係加菲仔。 加菲仔下年有一套犀利啊，搭埋呢個啊啊。 泰魯恩。 哇！嗰套一陣啊唔係話應該下一次啊，我哋會講啊，應該咁講啊。一陣錄音嘅，但應該下一集先出街。講嗰啲下年嗰啲好嘢。好啦，第八位，喂，呢個做咗嘅啦咩？ 是最美丽的安排。 咦但未上喎好似。 未正式啊。 我唔知啊係囉。咁我冇话呢套唔好係冇未睇嘅係啊。咁就幾得意嘅佢將所有佢啲死神啊爱神啊咩全部拟人化晒㗎嘛係 囉。咦我见到都幾多人买咗飛㗎呢套。 係咪 係啊。 佢应该係有啲人生意义嘅呢套係囉。 嗯。 即好过第啲嗰啲啊係囉好过 Whip 之前其他嗰啲啲好好 嘅。係。 第九位 摆渡人。 摆渡人是什么日本戏有什么名字又不是的原来是啊这个犀利这个是什么王家卫做是不是监制呢应该是。是啊导演就好像 是不是女士来的呢即是好像是国内就是其实是个原作者自己做回即是小说来的好像说。 张家佳啊。 是好像是。 那个导演 啊。是啊。咁啊呢个有金城武啊梁朝伟嗰啲做的。咁啊。话拍得几靓嘅，不打睇到嘅吓，咁啊，佢其实笑嘅咋套戏，唔你唔好以为佢系好正经嗰啲，唔系嘅笑，但系佢笑得嚟系靓嘅，拍得佢咁讲，我反而呢套戏冇谂过系咁样嘅，咁啊，值得睇下咁样吓，系啊， 仲有陈奕迅呢个呢套戏， 系啊系啊系啊， 佢都好少拍戏， 仲有佢赞就系话咧，香港版咧，佢真系讲广东话嘅，唔系配音广东话，系佢本来讲广东话，可能佢反而个。國語版咧，內地國語版係配 係配音， 係啦係啦，佢反而呢度，即係佢套戲就講國語嘅人講國語，講廣東話係講廣東話咁咯。佢又唔係夾硬嘅，係即係本來講國語啲人咪繼續講國語咯。咁但係金城武同梁朝偉係講廣東話， 係 咁樣。好，第十位，哇，係 仲你的名字啊？ 哇，仲喺度，犀利，係咯。聽講仲衝破咗唔知幾多三千萬。 三千。 哇咩邊個繼續睇呢我真係覺得好神奇喎。 唔知喎。係 咪 睇開繼續睇喎。 咁啲 fans 已經睇到第100幾次啦。 咁可能都即係終於引到啲其他人入去。 我難啲喎、即係如果我認識嗰啲人唔係動畫嗰啲人，佢都即係唔係呢排嘅，即係都早排就係嗰時啲新聞好多嗰時就去咗睇嘛。而家都靜翻曬啦，咁到底仲有咩？仲有啲咩長尾效應咧？我完全冇辦法想象啊！ 唔知喎，可能聖誕佢哋即係諗住睇套温馨愛情片咁樣咯。 咁至於第十一咧，仲有怪獸與他們的產地啊！咁啊，以下啲係咁落啊！咁有冇啲係新就係喺下邊嘅？有冇啲係新上？ 有個咩十餘的女人啊？係嘛？ 咩嚟嘅？ 日本戲。 哦，咁鹹濕嘅個名 字。係鹹濕㗎，係啊！嗰、那個作家唔知點樣話咩情場失意定咩？我唔記得。跟住之後走咗去鄉下地方，見到條女，條女好鹹濕嘅喎，跟住兩個夾埋一齊咁好似。 喂，好睇喎呢啲。好，仲有冇？有冇啲係新上定係落出嚟嘅？喂，有個咩魔咒之吻嗰、那個係咪做啊？點樣嘅嗰、那個？ 係話係做啊？ 係。我休 息。得一場啊，今日未正式嘅好似。 我10月29先係正式。OK， 得。OK。 又話小說改編咗好似。 唔識喺度真係完全唔識，聽都冇聽過。係咪唔係美國㗎？會唔會有歐洲㗎？大佬。 我唔知喎，就係知道係話小說咁都係個天使咁又話咩鍾意咗佢好耐，唔知好一世咁樣嗰啲咁嘅。 咁樣 ,ok。好。咁差唔多啦 ,ok。咁以上係香港嘅觀眾用個腳同荷包去投票，咁你以作參考嘅啫，唔需要信曬，你有你唔同嘅選擇。好啦，咁我開始講下啲戲啦，係咪？咁唔需要穿橋，唔需要聽古仔嘅朋友熄機。好啦，咁講咩先？ 兩套啊，邊套先？ 講個刺客先啦，呢套 刺客先， 唔係太多嘢講，即我都睇到，即係恰著得好多次，但都成中曬份。老實講啫，我都唔知道咧，因為套戲唔好睇定我自己眼瞓。不過好似好襟聞，聽好多人都話睇到瞓著嘅 喎。 係。係啊，我睇怕唔係得我係咁啊，大佬。 唔知喎，個預告好似好勁啊，打到咁 啊， 打曬關鬥 啊！預告係啊， 係啊，呃到人啊！ 嗱，其實或者我講兩句先啦。咁其實佢有咩唔好咧？首先，我估到嘅，佢一定係現代多，就佢入去部機嗰陣，即係變咗古裝就少嘅。我估到嘅，可以因為未入場估係咁，因為咁咪平啲。咁但係咧，我諗都冇諗過咧，佢入去部機裏邊嗰個咧，其實將一個 mission 就 cut 開嚟 show 俾你睇嘅啫。即完全係好似係死侍㗎嘛。 但係死侍有技巧喎、 啊。係啦冇錯啦，即唔係話唔可以咁做，但係佢呢個做法呢就有少少吓咁樣。咁同埋因為成日喺度影啲鏡頭呢，一隻無端端整咗特寫，即唔得嘅，即嗰啲呢係好唔掂嘅嗰個，即佢嗰個分鏡呀、啊。係呀。即懶有嘢但又唔得嘅 ,ok? 唔係你唔係咁俾個大頭就得㗎嘛。 系 啊，唔系你冇睇咩咩？即系爆漫佢都系闹过佢啦。嗰个总编咪话点解你全部都系大头嚟嘅？嗰啲话 系， 佢对唔对有咁讲过 吓， 系咯。咁你唔好系咁俾大头啊嘛，咁冇用噶喎，大佬系咯。有啲人话系咪嗰啲配角都俾咗钱啊？点解啲配角都影大头啊？大佬咩事啊？配角都系大头，好喎、啊。咁啊 ，anyway， 咁啊，等新年講，因為新年真係玩過個 game 啊嘛，係咯， 係。咁佢今次呢套啊，其實基本上啲機迷都插嘅都多過一半嘅，不過都仲係有啲人有個覺得，唉，你冇睇過，即係冇打過機啊，咁啊，所以好多人唔明啫，咁樣咁，但 fans 聽唔明。咁我覺得係，我雖然明個故仔講乜。咁但係佢真係拍得唔好睇㗎嘛。 即係有多人呢佢睇戲個 level 就係睇古仔㗎大佬。即係佢就睇得明同睇唔明個古仔睇得明已經好叻㗎咁㗎嘛。 唉。 即係睇得明同我唔鍾意睇㗎兩樣嘢㗎大佬。咁我都明佢做咩㗎。咁我又唔係唔明佢做咩我點會唔明啫。佢好白㗎嘛啲嘢。 系咯，其实就个古仔都冇咩特别嘢，只不过系话嗰啲圣殿骑士就要去揾啊嗰个所谓嘅伊甸苹果，咪伊甸碎片啊嗰个金苹果咁啊，咁就要捉嗰啲刺客啊，有佢血统嗰啲人翻嚟咁啊睇佢 DNA， 咁揾揾，系啦，揾到到底佢最嬲尾啊掂个呢个苹果嗰个人到底系边个咧？咁样就系咁啫。咁然之后佢发现到啊，原来最嬲尾系诶个古代嗰个主角啦，就交咗俾阿拿破仑，咁之后就画拿破仑个墓，咁啊画到佢出嚟啦，嗰咁嗰样嘢就系咁简单。之后咁啊俾嗰个主角又再抢翻嗰个神器，咁就完，就系咁。基本上都冇咩特别嘢， 即系临尾作反咁啊算。 咁佢最尾都殺曬佢嗰個研究所嗰啲，即係嗰啲老頂呀嗰啲嘅。咁跟住仲好笑就係佢嗰個捉咗嗰班友都全部變成新嘅刺客嘅。 嗯 哼。即係佢好似個刺客嗰樣嘢喺現代再次即係出現㗎嘛，話佢想整到好似 Power Ranger 㗎嘛。 唔係即係將佢哋啲 DNA 入面嘅祖先嗰啲能力好似過曬到佢度，變曬嗰啲人㗎嘛。 因為他說 game 都其實不是這樣的嘛。 啊、其實 game 裡面呢原本就沒有其他人的，其他人已經死了了基本上。是得回主角那裡還有少少都人啦，即是總之入得個研究所那些基本上都死了的。是除了個主角的。那還有幫即是同你畫頭都見到那個成日同主角一起那條女的。其實是幫個主角走出嚟嘅，佢都後尾係半變咗咁樣咁嘅。 唔係你講嗰個女科學家啊？ 係啊係啊， 即係嗰個老頂個女啊。 係啊，但係其實佢 game 入面就冇呢個老頂個女嘅設定，我記得就。 即係佢一個普通嘅女科學家嚟嘅啫。 係啊係啊， 仲要嗰個本來係一個金髮嘅鬼妹，呢度無端端變咗個大塊田咁嘅嘛，我話好似。 呢、這個咪好似係忍者大師個女嘅。 呢個係咪忍者大師個女？ 好似係，我睇係啊。 咪即係係咩？即係我唔知係邊個囉，係潛行空間呀、 啊。係呀、 個老 婆。你個納豆喎老婆 喎。係咪即係忍者大師個女呀？ 係呀，即係忍者大師個女。 咦，咁佢平時都唔係咁差㗎喎，點解呢度好似大田咁嘅？ 唔知喎，老咗一係有個髮型問題呀、啊。 是嗎？不是啊，你說那個啊 ,Black Pit 那個都是來的嘛，那裡不差的。 是啊，是我套啊，我套不差，我不是說他是不是發型。 那為什麼這裡搞到大塊田的呢？我以為在看來自 喵喵 星的嘛，大佬一路。 是咯、啊、不知道為什麼這裡特別衰的。是啊。 連啊連啊磁力王都不得的，大佬變了陳豪的，大佬真的。 好啲啊。 有如看看 TVB 的真的。 是突然間變了陳豪大塊田。 唔係啊，咁嗰度大好似行者，我都好似睇緊呢個咩喎，卓如 BB 同阿邊個喎，嗰邊個話洪永城喎、啊啊，都得喎、啊、大佬。嗱呢啲戲就絕對無線拍到啊，我唔知佢唔拍啫。 唔知啊，真係係估唔到有到咁差，即係其實一路嚟講，我覺得啲電換即係改造戲咧，咁好多都死得一半嘅。 冇日本死得咁盡嘅， 係咁係嘅，正常就。 咪其實又唔即係之前嗰啲電換改嘅又唔其實唔係咁差嘅，係你中唔中意嘅啫。你好似嚟啲魔獸咁，咁其實 game 嗰班人係中意嘅。 係咯，一半咯，即係未死，即係如果未至於死得咁勁咯。 你拍到連 game 嗰班迷都唔中意嘅，反而係少噶嘛。 是少了一些機會發 生。你那些一般觀眾不喜歡就常有啊，這個不奇啊，但你連那些機迷都說了粗口的就真的少一點的，這個真的。啊、真的 即除非很低不值那些咯，即拍一些那時有些 B 片 C 片啊那些這樣整出來那些咯。 House of Death 就是一個表表姐啊。 是啊。 即有個很出名的槍 game 啦，是街機。 世界人就好玩 的嘛。我都很喜歡玩的槍 game， 即如果這個是以街機來說，我都打不少的這個。但是竟然那個的真人版就完全甩曬碌的。但是當然它真的不是 B 的了 ,CD 級的了已經去到。 是啊是啊，我是 C 級片。 所以沒得說，根本都不能夠跟那套戲有任何，即是可以叫回那個名字的，就是你只可以說的。唔係好似咁，但係如果係呢啲咁，你話你唔係低 budget 嘅喎，嗰陣都呢個十鋪就 A 片嚟喎，點解 喂，点解佢系烧鹅嘅价钱拍出呢个蔗渣嘅味道嘅？喂， 系搵得磁力王去呢啲咁啊，系咯，咁做嗰扎演员都唔差噶。 系啊，唔差噶。点解佢里边好似完全冇得，即系冇得发挥？咁同埋佢搞到咧，好似佢好似绿箭侠多啲咯，即系似电视啊。 系。 我感觉上系咁噶，系。 系。 唔系佢都成日射箭喎，我见佢好奇怪喎，有冇咁嘅咧？ 我有嘅，有嘅。 我都有嘅 ，OK。 不过就佢如果讲翻呢只 game 嗰个年代咧，嗰、那个主角就唔射箭嘅。 哦。哦。 冇呢个设定。 即系佢又捞咗几个将，即系几个唔同嘅，即 系 各位人物咁 好。咁当然佢入面都有好多黑科技啊，嗰啲咩喺手嗰度射。射箭啊，或者射条索出嚟啊，嗰啲全部都系后期先有嘅。就算连两只手都系用袖剑呢样嘢，都系后期嘅设定嚟嘅。 哦，你话佢个袖剑嗰个弹出嚟嘅方式都系后期噶嘛？ 系啊，系啊。 第二代啊，就咁啊。 系啊。 系咯，但系佢咁，其实佢又唔需要切咗只手指啦。如果系咁。 系啊，佢呢度就变咗做一个只系一个仪式咁啊。 系啦，即系冇乜必要啊。唔系你少一只手指，你爬都冇咁灵活嘅，讲真。 系啊，系啊，系啊。 即系其实好唔着数嘅，其实呢件事。OK，anyway， 咁啊，唔系咁你讲下喂，咁你 game 你先识啊嘛，我啊真系唔识嘅，我啊麻麻地嘅，即系我唔系我见过几得意个 game 就系佢每次咧玩一个唔同嘅年代啦，咁甚至乎好似有个系咪外传嚟咧，变咗中国嘅。咁啊玩到好似水墨画咁，同埋最搞笑嗰啲人真系讲国语嘅喎，个 game 系啊系啊， 都唔知啲鬼佬点玩嘅咧，咁攞晒国语嘅个 game 啊。 哦，咁唔系嘅，咁都有字幕嘅。 哦，但系会唔会好辛苦啊？咁样？ 咁又唔会嘅，佢嗰只你讲嗰只外传咧，其实佢冇乜嘢讲嘅。 喂，咁佢讲法国咁，唔通系讲就系法文嘅？又唔系啊？ 法国嗰个冇， 系咯，嗰啲都系讲翻英文嘅啫嘛。 有，佢第一集我好似都系唔系讲英文嘅。 吓？吓？唔系讲英文嘅？ 即系翻咗去嗰阵时候，我记得系唔系 讲。哦，咁唔系啊，咁呢套戏都系嘅。 系啊。 好搞嘢嘅，大佬，成日要睇字幕啊，真系救命啊，大佬。系咯。 吓。 吓，咁啊。唔知佢噏乜嘅，成日叽哩咕噜咁样嘅，所以外语片咁样，你话好唔好睇 啊？唉，啊咁啊，讲下啲啊同只 game 有啲咩唔同啊？ 系， 咁佢嗰个即系插住一次嘅黄后边嗰支啲咁嘅机械臂咧，其实喺只 game 入面系完全系冇呢个设定。 哦，你意思即系后边好似吊威亚咁喺度揈佢？ 系啊，系啊，系啊。 哦，咁啊 ，game 入边系就咁瞓觉咁嘅啫，系嘛？瞓觉 系啊，冇错，就咁一张像玻璃床咁样咁瞓上去，系。 咁佢有个玻璃喺佢个眼前边罩住嘅。 嗰个唔系玻璃，嗰个系啲全息显示屏嚟，好似。 咁即系话，其实佢都唔系发梦喎，因为咁即系佢都系自己睇翻自己睇影像喎，咁样。 对 VR 脑咁。 系咯。 哦，咁唔係，咁佢嗰個係點講？嗰個係個 mon 嚟啫，咁但係你之後就係入咗去啦。 哦， 即係佢俾你睇一啲嘢。 做呢個改又好怪嘅，佢改到咧唔知做咩，有啲好似黑氣定黑煙咁嘅嘢咧，佢會呈現翻嗰個成個環境出嚟喎。喂，咁到底係個主角先見到啊，定係其實個研究所其他見到嘅咧？咁即係你喂，咁你嗰個如果係純粹 VR 佬或者點，你解釋清楚啦、啊。即係嗰啲唔知乜嚟嘅，你好怪嘅大佬嗰、那個嘢直情。 佢整個立體咁樣，好似俾佢哋整個環境佢咁。 係 有立體透鏡 嘅。但係佢又唔係喎，佢係有啲好似啲黑煙咁樣嘅喎，嗰個點樣啊？魔法啊？ 納米機械咁啊？ 乜鬼嘢啫，大佬？咁同埋最後好笑喎，佢跳咗入水咧，咁嗰條腰帶就過唔到個水面啊嘛，因為佢變咗係地板啊嘛。佢挫烂咗自己，但系唔知乜个人死嘅，个人咁咪入埋去咯，无厘头咯。即系都嗱，同埋佢成日都擒高擒低嘅啦。其实边一个位先系地下啫，冇噶。 系，其实佢嗰个设定真系嘥鬼气。 即係個戲入面個設定，我真係亂，即係你算啦，你不如就話佢其實瞓喺度係發夢咁咪算數囉。 係啦。 佢又要佢真係現場真係喺度喐喎。 唔係現場都好笑喎，其實。 吓、 啊、好笑喎，我覺得會。 唔係佢又未至於好笑，但係即係你冇辦法去同佢嗰樣嘢去連埋到啊，其實反而咁樣。 係，你俾啲動作去唔到我做唔到出嚟嘅話，咁樣靜咗嗰度。 係啊，唔係因為你佢入去古代又唔係正常嘅，佢成日真係琴高琴都有跳㗎，咁 係咯係 咯。你到底幾時佢先叫做係叫地下 level？ 呢個係一個好大嘅 question mark 嚟嘅。如果佢跳落水咁會挫爛，咁其實佢平時成日咁高跳落嚟啊。咁唔通佢嗰支嘢可以整到去有佢嗰度咁高咩？ 係囉。 即係其實你即係大佬啊，你呢個即係你去玩 4DX 啫，你我當你俾埋個體感佢咋嘛。咁你使唔使真係咁高啊？咁你玩 4DX 跳樓使唔使真係由個 IFC 個頂樓線咗落嚟？咁唔會㗎嘛。 要整個升到咁高嘅坐返嚟。 唔會㗎嘛，你咪又喺 撞爆嘅天花板。 叫做喺個大概嘅位置度一為喐去咁咪最多係咁嘅啫，係咪你點會真係要做返嗰個咁嘅高度，因為多餘嘅大佬。係 囉。同埋佢係插住喺個背脊個尾龍骨最尾嗰度，即腰嗰度個位啦。 佢要幫佢綁條腰帶先，都冇超人咁嘅。咁跟住佢就後面就有個嘢扣住嘅，咁所以其實佢條腰帶又唔係硬㗎喎，唔係硬㗎，係好似皮咁㗎咋，咁其實點得啫，咁咪條條揈。 唔係佢應該仲有個係金屬插即係箍住個面嘅。 佢有個鉗咁鉗咗條腰咁囉，咁但係我覺得唔得囉你咁樣。 點呀？ 係囉。 咁佢打緊關鬥嗰時咁點 㗎？係啦，唔知。唔好問。 係啊，打關鬥又冇講啦。另外瞓低咁樣咁點咧？咁咪應該揞住嗰支嘢啊，設計。 都係揾支嘢插住個攞油，會平衡得好啲咯，我覺得。 冇乜條後隊嘅屁股條。 唔係好似嗰啲咩嗰啲 figure 咧，都係撐住個屎忽噶嘛。唔係咩？你買只高達翻嚟，你拮住邊度嘅？你話？ 係。 個釘拮住邊度嘅？你話？唔係拮住個背脊㗎，係嘛？ 哦，你 hot toys 嗰啲佢嗰個兜住邊位啊？嚇到有嚿嘢。 係咯，即係最實際係咁噶啦，咁啊應該揾嘢插住佢屎忽嚇，仲要插到好入嘅啊嘛。 唔知我條筋又係圓咗一條嘢咁啊。 係跟住啲腸咁樣喐啊，喺個口度出翻嚟。 係啊。 咁咩 啊？咁咪唔會跌咗人咯。唔知啊，總之啊，我唔係好巴。 捉手嚟喎，頭先你講嗰啲變咗。 是但啦，係啦，係啦，其實後面有條八爪魚嘛。系啦，即系嗰咩啊？嗰个海洋公园嗰个机啊！诶，anyway， 咁啊，唔知我去啲改动又怪啊，咁啊，系咯？你话佢研究所嗰啲人捉咗啲人，唔系应该俾佢咁整完之后唔死都呆呆滞滞啊？又冇嘢喎，嗰班人又好似仲好 系咯，好多都仲好醒， 变咗 好打喎，谂起下呢度变 咗好打，因为入个里边啊嘛，学咗祖先嗰啲技术啊嘛， 系， 我唔知啦。 咁同埋佢嘅 game 咧，有一個叫鹰眼啊嘅技能咧，呢度系完全就系 delete 咗。 唔系，佢呢度真系变咗只鹰。 佢嗰个咧系只 game 咧，通常开波嘅时候咧，佢都系会咁样样嘅，类似咁嘅影法嘅，系一样嘅。咁但系鹰眼呢个技能就系另一样嘢嚟。 嗯。 就是用即 game 入面就是用嚟你易啲睇到你个目标啊，或者边啲地方有危险啊，或者系啲任务物品喺边度啊，咁样嚟方便你嘅。咁但系另外主角学咗啲招之后咧，佢喺现实世界咧，其实睇到以前做个实验嗰啲人咧，佢留落嚟嗰啲字啊之类咁样，佢即系知道，即系因为呢个技能知道咗好多嘢。咁開竅 哦，咁樣咦？咁佢呢度變咗真係隻鷹咁樣，咁其實好唔同喎，大佬。 我諗佢直情係冇咗呢樣嘢啦。佢嗰隻鷹就其實係扮翻隻 game 開波嗰陣時嗰樣。 哦，佢不如改做烏鷹眼會唔會實際啲咧？ 復眼 係咯， 咁樣 係。 冇啊！咁即係其實係呢套戲 fans 睇又覺得係改到九唔搭八， 如果正常啊，喺 fans 睇嘅话又换到 分得 正 喎。 系 啊， 系 唔知拍咩人睇嘅。 咁仲有啲咩唔同咧？等我谂先啊。佢 啊点啊？ 佢有啲武器啊嗰啲咧，咁其实都唔系话嗰阵时就有咯。譬如佢嗰、那个有一个类似嗰啲拳人啊，即系好似成粒星咁样咁咧，佢一開波嗰陣時有其中一個刺客就戴喺背脊嗰度呢，咁嗰個好似係 game 入面基本上冇用過嘅。 咁呢個唔係咁大問題， 同 你話個主角根本都唔係呢度，咁又話咩殺人犯，跟住又咩拉咗去行刑，跟住就原來係假嘅，咁原來呃人話死咗就攞去做實驗，佢根本原本個 game 係話淨係接咗個工作，個工作就去試咗隻藥咁樣㗎嘛，即係唔係咁㗎嘛，直情。 係呀係呀。 係囉。同埋唔會又話咩佢老豆都仲係刺客，咁其實你講刺客已經係佢啲好早嘅祖先，唔係佢即係佢唔係佢老豆都係刺客㗎嘛，係咪 喂仲撈緊喎。我仲撈緊 咗。佢老豆呢個係有喺度嘅，但係就。 係刺客嚟嘅。 算唔算係呢，佢都曾經係嘅。 有隊冧咗佢自己係嗎？ 這個就唔記得有冇啦。但係即係佢總之又係個老豆，即係自細已經走咗啦，即係好耐佢好似唔知第二定第三代先至見返佢老豆嘅。 唔係咁，但係佢呢度話佢老豆都其實俾佢捉咗返嚟㗎嘛。 咁呢個我記得就係冇嘅。 係囉。即係佢仲有返佢老豆嗰把刀，佢咪交返俾佢，跟住佢老豆仲好好打嘅。 吓係。你要俾人怼死埋添。 唔知呀，係囉。anyway, 係囉。我唔好識欣賞啦。 唔知喎。 即係總之佢呢度入面嗰個父子嗰樣嘢又講到好古怪，咁佢好似為咗報復佢老豆殺住阿媽咁，然之後就走去繼續用嗰部嘢咁樣，咁就令到佢啲聖殿騎士搵到嗰個伊甸碎片咁。咁 佢 本身都唔係 伊甸碎片，我直情話呢個 Apple of Eden 㗎喎，即係佢冇話過有其他碎片㗎喎。 嗯，係呀，呢度冇講。 嗰個啫嘛，呢度係。即係其實佢蘋果應該係第一個碎片㗎嘛，應該仲有其他㗎嘛，咁佢呢度唔係㗎。咁同埋佢有呢度佢有冇講過嗰個嘢係咩點樣嚟呀，即你話應該係本來係啲再古文明嘅人做㗎嘛。係 呀 係 呀。 係囉。即係嗰啲人外星人就係咩嚟㗎其實。 其實係外星人嚟嘅。 喔、哦、即都係第二個星球嚟嘅。 係呀係呀。 喔、哦。即係但佢係人樣嘅啫。 人樣普通正常。 即係古文明啲人嘅就係第二度移居嚟嘅。 係呀係呀。 但係佢呢度冇講過喎。 冇呀冇呀，呢度完全冇。 唔知佢做乜㗎，同埋嗰個咁嘅蘋果又唔知原來做乜㗎，好似唔係好交代到㗎喎。 佢咪係咁以對白講咗兩句話咩可以令到全世界啲人聽晒話咁樣類似㗎嘛。 咁點解佢會俾個主角略低嘅，既然佢已經開動緊啦。 唔知喎，佢正常嚟講呢，你真係啟動咗個蘋果嘅話呢，就嗰個人基本上冇敵咁就係。 係囉，點解呢度係冇用嘅。 係唔知點解呢度又咁。 係啦。咁佢呢套戲又冇講過咩亞當夏娃嗰啲嘢啊？ 冇，邊有講？ 冇解釋嘅，就係呢套戲係啦。 佢當你 當然佢本身 game 入面都好遲先解釋，都唔係第一集就講嘅。 哦，即係佢後尾先補完嘅。 係啊。 咁、okay. 但係套戲都冇預咁多集啊，應該而家講埋要係啦。 如果佢依家咁樣樣嘅話，佢就好似想拍下一集咁，但係我諗啲人睇完都唔想再拍落去。 嗯 ，OK。 喂，我見到啲爛番茄嗰邊嗰啲分真係得廿分到嘅呢套。 有咁高咩？唔係得十幾咩？ 哦，唔係可能十幾，我唔知爛番高啲。 爛番高唔少。哦，有人護航啊！ 嚇，唔知有人護航啊！ 我見到之前 IMDB 好似有七點幾，真係唔知咩事。 唔係啊，正路啊，你覺得唔係咩？我覺得應該低啲添啊。 應該兩分咁啊，差唔多 啊。我都覺得太高啊，係。 係咯，兩分都俾多嘅，我覺得零咧應該。 唔係佢中意啲人就會拉高嘅喎，咁而家個睇圖。 唔係你中意咧，你有俾個理由中意先得嘅，你唔好話因為中意所以中意，因為中意都如何？大佬套戲係好差啊，拍得。 嚇！ 大佬啊！嗱，好多時我係會盡量會中肯嘅。你話咧會唔會話嗱？如果你星戰，你真係拍得唔好嘅，我會鬧，就好似前傳咁啫嘛。 嗯。 我鬧㗎，你星戰就大曬，你拍得唔好我照鬧嘅喎。你估我會俾面咩？唔係話中意咁就佢一定好㗎嘛。你好唔好唔係你中意定唔中意啊嘛？即係可能你中意唔中意咧會有少少加分或者減分，但你冇理由完全啊，因為你中意同唔中意咁。一唔係啦，咁你本身你可以技術分析佢係咪一套好嘅戲咁啊，大佬啊， 嗯， 嚇呢套你哇真唔係啊！啲大佬你呢班演員都冇戲可演嘅，你諗下，我未睇過慈力王做一套咁差嘅戲， 係 邊個做都一樣嘅一套戲啊！你即管揾阿陳浩同阿大塊田做，應該差唔多嘅， 都冇得做差。 我甚至乎覺得呢套係差過《來自喵喵星的你》 咁樣。 是啊，真是。 哦，咁我度都话有得俾阿大化田做啊，咩咩声，虽然佢设计得唔好嘅啲嘢，咁你边都讲话呢套嘢连做都冇得做啊， 做都冇得做，真系做都冇。 系啊， 即系你影系影住佢哋喺度跳嚟跳去咯。 系啊，跟住讲 又系咁，又讲讲讲讲。 唔系，即系佢好 extreme 嘅，一就讲讲讲，一就跳跳跳跳。 系咯，系。 唔系，咁你拍超级英雄都唔系嗰超人喺度喺度跳噶嘛？ 系咯，佢都好似一打就冇嘢讲啊。 系啦， 唔系佢当打机啊，唔使讲嘢系咁跳啊，睇佢画面就。 啊，佢的确系当打机咁拍嘅，但系咪应该咁先？ 吓， 咁你不如播 gameplay 啦。 系咯，好睇过佢。 咁又系啊， 系一定好睇过佢。 唔好演啦，咁会唔会好啲啊？ 吓。 其實使 因為咧，佢嗰個 遊戲機俾佢打，直接係嘛？俾阿馳王打，真係打機。 啊，係啊，係啊，係啊， 咪得咯，嚇拍幾都慳翻啊，大佬。 係啊， 我想咪話無線都拍到就咁解。 因為佢就算打緊嗰陣時咧，佢又咁樣跳咗入去咁打跑幾嘢咁，然之後又彈翻出嚟。又影住嗰啲研究所啲人望住佢，咁之后又影下佢现实上喺度做啲乜嘢，咁之后又再跳翻入去，咁成日系咁弹出一弹入，弹出一弹入，咁搞到你都抽离咗角色，好似个你系研究所啲人咁睇住佢喺度做嘢，而唔系代入咗去你就系个刺客。 佢的确系嗰啲镜头运用得好差啦，唔系话你唔可以影下佢嘅，你睇 Matrix。佢有時都影下佢個人瞓喺度嘅，但佢唔會影咁多嘅，即係同埋咧，佢係有需要先影嘛，即係例如佢可能瀨咗嘢啦，咁你咪影下佢啊，都原來都會 流下血啊咁樣 咁樣啫嘛，你唔會冇事冇幹就影下佢冇事冇幹，影下佢話你做乜嘢啫而家？我話夠知佢入咗去啦，我又你入去嗰下先知佢入咗去啦，使乜你成日影翻出邊做乜嘢啊？你喺度梗係有嘢要交代先影啊，你咁多無謂鏡頭啫㗎。即係唔好 埋佢 啊！我覺得真係 得閒就影下出嚟咁啊！ 得閒影出嚟，係佢成日都兩面咳嘅。 係啊係啊！ 做咩？佢咪以為自己拍緊嗰啲咩嗰啲機械人啊嘛？一時影下個駕駛員啊！ 係 喎。哦， 其實時候影下研究所啊。 係咯，係咪啊 ？Eva 啊嘛，以為啊。 但係佢又冇嘢嘅喎，啲人又喺度望住佢話：嗯啊，哇！阿勁咁樣咁之類咁嘅啫，冇咩特別嘢講。 嘢嘅，咁啊影住定司令連嘢都冇講，都咁樣只得嘅啫嘛，都係句對白嘅啫。 唔係，咁但係人哋多數影啲係有事發生，或者佢嗰度打得好激嘅，影下係發生咩事咁先會咩啫？你冇理由騰騰嚟騰去騰去咁。 唔係，佢影下定司令突然間個嘴角有一個微笑咁啊，成。 唔係，咁但係起碼係隻操控機可能暴走或者咩咁先影嘅嘛會。 係。咁啊係。不 會你唔會無端端行下隻操機咁樣行，跟住佢突然間又影翻咁樣翻嚟做咩？係啦， 咪有啊有啊，嗰集停電嗰集好中意嘅，影下佢哋原來浸咗隻腳喺個水桶啊咁啊有嘅。 有時搞笑嘅你咪會咁拍咯。 係啊，拍。咁但係唔係嘢嘢都係咁。 正經唔會咁咯。咪好明顯啊，大佬。 即係本身就直頭個剪接出嚟咁樣做個效果咁差嘅啫。 係噶。 係啊，好 啊，啲分鏡得咯。你可以話係剪接嘅，係咯係咯，可以話係剪接嘅。 係佢剪到咁樣咁斷開曬，睇嗰時真係冇曬 feel 喎，真係變咗。 唔係咁，但係佢係有拍佢嗰個中間，佢喺佢實質點樣爬點樣成嗰啲，佢係有拍噶嘛，同埋嗰啲有特技噶嘛。即呢個你唔係話好似我哋平時話，嗰啲剪接做咩剪兩套戲咁？即係嗰啲係剪走咗人哋啲重要嘢嗰啲啫，一樣唔係係佢多咗嘢啊。 系拍咗啲无谓嘢出嚟。 系啊，唔系少咗嘢啊嘛。咁你呢个喂，咁呢个唔应该唔关，即系唔系后期嘅问题嚟嘅。你呢个肯定你早期已经有咁样嘅拍法，你都会有嗰段 时间。系啦， 即系你 即系佢可能谂出嚟点样拍嗰时已经有问题。 系啦，你一唔系少咗嘢，多咗嘢啊嘛，已经系问题。 吓， 咁多咗嘢就一定系原创嘅真有啦，唔系点样一片去塞嘢落嘅咩？ 系啦， 唔会啦，系咪先？系咯，咁所以我觉得即系真系唔得咯，系咯， 同埋佢啲镜头咧，好多时咧，英长嗰阵时咧，佢又短；英短嗰阵时咧，佢又长，唔知做乜鬼。 哦，系啊，系啊，系啊。 即系明明见啊，佢个扮型咁样冻喺度啊，咁你咪俾佢型一两秒咁样，或者系你系一系就好长咁样俾佢慢慢，跟有啲嘢咁样拉歪啊之类嗰啲，咁佢又唔系喎。佢嗰啲吓望住个对手咁样，咁好似咁样嗰啲咁嘅嘢。 哇！ 之后佢又鬼死咁长喎，嗰个镜头。 埋啲咩麦 bap 啊，嗰啲咁噶。 另外嗰啲咩即系应该吓一 shot 就过嗰啲咁又系咁样咁长咁样，唔知做乜。 呢套嘢 IMDB。同阿 Star Lord 同 Passenger 同分喎，竟然系 吓， 系啊， 唔系啊嘛， 乜话？ 系啊，喺 IMDB 度同阿 Star Lord 同分嘅， 系唔系好奇嘅？你嗰度 Star Lord 嗰度即系呢个咩太空潜行者，就反而又啲人又唔知咩，又唔觉得唔系真系咁好睇。我 唔系质得好低喎，佢哋去到我见到佢哋。 老实讲，我就同一日睇嘅，即系前后 系我都系。 系啊，前后脚噶啦，即系唔系话咩隔咗啊，或者有啲唔同嘅感受冇嘅，其实即系呢度出嚟嗰度入去噶啦，几乎系咁你即系等于前后欣赏咁样。喂，大佬，我的确觉得《太空潜望者》好睇好多啊，大佬，即系如果呢两， 即系鬼佬嗰边唔知系要执低佢嘅，佢哋好似系咪个价值观佢，我睇好似佢写话有啲系啲价值观嗰啲问题，佢哋唔中意啊，吓。 或者即係咁講，個太空潛行者咧本身其實一陣會講到嘅，就係講兩句，即係佢冇咩唔係咁多嘢你去反思，或者你去即係你通常你一個咁嘅科幻片，咁嘢你諗下嘅，通常啲人其實唔知我平時啲戲有嘅咩，即係你睇《變形金剛》都冇啊，係嘛？咁但係呢套戲咧，佢就真係幾純係愛情故事，係好重好主線咯。咁變咗你以為，最弊佢又中間又會。引起你以為會有啲嘢發生，但佢又冇啊， 係 都冇噶，冇嘢冇，其實冇特殊，亦都唔係有咩原因佢哋會醒，其實真係純屬意外啊，真係大佬咁變咗啲人咪會覺得嚇咁嘅咋咁樣咯，咁我都有咁覺得嘅，但係咧我又冇話影咗就話唔好睇，唔係幾好睇嘅 ，OK 嘅，係 咯， 似你聖誕節咁佢唔係一套，即係我唔知點解有人甚至會以為係懸疑片咁我又冇諗過，係咯，都係因為。遇险啫，我覺得最多个啦，系咯。咁但系佢系连遇险都唔系话真系好算咯，系咯。我觉得就系咯， 吓， 即系如果佢加多少少嗰啲，要去维修多啲嘢啊，或者维修的过程每一度都有一次嘅惊险嘅嘢，咁你咁 谂 多啲咧，可能我会觉得套戏会好啲咯，系咯， 系冒险啲， 冒险啲咧，同埋对即系太空冒险啲咧，同埋。其实一样会 build up 到佢两个人嘅感情㗎嘛。即係你唔好 话 一件即係最尾去救一件事囉。係囉。咪咁一阵先讲嗰个啊，你讲埋 教 条先啦，係囉。我就唔知讲唔讲好，而家少少半冷坑。你讲埋之后教 条。讲埋 咁。咁之后教条呢套。其实我因为呢本身就 game 我就冇点即係冇玩过嘅。咁睇呢嗰时候讲到名气好大，即係啲 cosplay 嗰啲咪好鍾意扮佢嘅。 係。 好 型啊嘛。 系啊，但系其实即 game 个即个细劲劲嘅，我觉得我唔系话即系超劲嘅嘛，应该 呢个头嗰几集咧，其实几劲嘅， 系 咁，但系去到后边咧，即系依家近排出嗰啲就开始差咗有啲啦。 系，因为我感觉上佢系啦，冇包哈萨啊，或者冇即系 Metal Gear 嗰啲咁，即系出住咁多集都仲系咁响个度，好似就我嗰佢之后好似就冇乜再有咩提升咯，咁啊上。 哦，系啊，因为佢其实个玩法咧就唔算话好好玩嘅，同埋玩咗太多集啦， 即系个变化咗佢冇限咗，系咪？ 系啊，系啊，系啊。咁所以就可能开始大家都觉得闷闷地啊，咁同埋其实佢嗰个谜嘅某程度上已经其实解得七七八八嘅啦，不过佢系未至于去圆满尾咁样咁啫。 吓、啊，即系个古仔去到差唔多。 系啊，系啊。 哦，系咯，所以我觉得系，即系我冇再响啲媒体度睇到有咩介绍话咩再新，即系好。啲嘢新特別咁樣，我見到就係因為本身佢呢一 game 嗰啲嘢， 係啊，因為基本上個玩法嗰啲其實唔係，即係咁多代以嚟都唔係喐咗好多嘅， 嚇、 啊，所以就係咯，大家都厭厭地咁，唔出奇。 嗯，咁佢套戲都再即係整衰埋啦，繼續 係咯，整衰埋得多真係，係其實真係激嬲咗我呢套戲。我认为是今年最差的电影之一。 之一第一。 甚至是第一。是 最差的电影 No.1 啊大佬。 即是你会咁衰下。 喂同埋我成日觉得呢，即就算未有咗佢之前呢，我真係好怪嘅，觉得佢点解佢呢度系用一个科幻嚟去包装嘅呢，即佢个 game 其实佢主要都系玩佢哋刺客古代嗰部分嚟嘅啫。 是啊，其实。同埋主要嘅劇情位其實反而係喺嗰度嘅。係 囉，我就唔明點解佢用 你現代嗰度係佢臨尾咁樣叫做即係你喺古代咁樣爆咗機咁啦，你當係咁，然之後佢先至穿返嚟講返現代到底係會發生啲咩事呀、啊、或者係即係到底係解返一啲謎呀、啊、之類咁樣。 即既然佢真係去搵嗰啲唔同嘅聖物嘅時候，點解佢唔就好似 Indiana Jones 咁，佢就當嗰啲係聖物，咁咪啲聖物係有啲神奇嘅力量，咁會唔會襯啲咧？ 係啊，係啊， 襯過你係科幻啊，即係我覺得幾怪嘅，佢咁樣即係咁樣去包裝我覺得幾怪，有啲唔係好夾嘅，其實我自己覺得係。 唔係，但係如果其實佢如果你話科幻都得嘅，我覺得，但係佢反而係入咗去個古代嗰個變咗係成套戲。主要古仔會可能好啲啊， 係咯，其實主要古仔應該係喺古代嗰度， 即係佢係開頭臨尾先喺現代出翻嚟，佢中間就成個古仔發生喺古代咁樣做，會唔會好啲啊？ 應該好啲。 咁好啲，你即係等你即係愛麗絲夢遊仙境，你開頭咪得咩咩阿多蘭皮，全部你都係開頭嬲尾啊出邊，你咩得閒就出翻嚟，得閒就出翻嚟，咁你搞咩大佬？ 係咯，我就話佢咁樣，而家佢呢個咁樣一定係唔好睇噶。 叮當啊，大佬而家。隨意門 突然間去下又回來 了叮當雖然就算有隨意門他去了那個旅行旅那集都大部分人在那裡嘛 是啊 你怎麼 哦不是他還有呢很喜歡叮當呢他整個時光機位什麼壞 Q 了用不到流落了那裡要 就算他不是流落就算他其實開了一道門隨時可以回家都好但他都會主要講那裡嘛 是啊 是 啊又經常講完屋企你都平時的故事大佬即系唔知道，我覺得佢套電影版真係好失敗嘅啫。唔係我知嘅，佢想慳翻啲錢啊嘛。 係現代平啲啊， 不如再慳啲啦，即係慳啲啦，唔好怕。係 啊，佢慳啲啦。 係啦，咁慳係啦，係啦。嗱，其實呢個故事咧，我覺得喺中國人圈子佢哋最即係佢哋做得最有興趣嘅部分咧，其實係呢個嘅暗殺教團嗰部分嚟。 係。 係，亦都係話而家呢個。這個恐怖襲擊的前身來 的。嗯是。 咁所以第一呢這套戲好奇怪地呢因為你始終是白人做啦 ,ok? 咁裏面全部都白鬼的扮阿叉的在這 裡。 是。除了個女主角是比較差一點之外。 個女主角不是阿叉來的。 佢人唔系佢咁样笠住咗之后，你觉得系有啲啊，有啲 唔系即系你画下眼线咁啫嘛，即系其实系咯，画下眼线扮阿叉咁咯，其实唔系阿叉嚟嘅。 系， 都个样都唔系阿叉，即系其实你啲鬼佬啊最中意嘅啦，以前炒饭面啊黑人系嘛，撕撇须啊话中国人嗰啲咁咯，咁你而家仲可以咁嘅咩？咁你咁做好怪嘅大佬啊，即系你一揾集咁嘅，即系其实你嗰度嗰啲系，你其实你以为暗杀教团啊好嘢嚟嘅，其实咪恐怖袭击啫嘛。 系， 系咯，唔系其实呢个东西咧，大家最熟悉嘅就系呢个倚天屠龙记啊。 嗯， 倚天屠龙记里面嗰、那个有个人叫霍山啊， 系 明教呢个圣火庆武功，佢识嘅咋？呢个系边个？呢、這个咪就系呢度啊？阿男主角哥阿头，即系就系山中老人。 系、哦，但系呢度冇出现过。 有冇咩？哦哦，套戏个戏冇出现过。O K， 系 系个 game 里边系反而系嗰个攞咗嗰个苹果噶嘛？ 系啊系啊。 即係發覺原來佢啲好怪，佢好似話佢其實係聖殿騎士咁噶嘛，好似係嘛？ 係啊係啊，不過佢又係過咗檔咁啦。 我搞錯咁都得喎，大佬啊！你真係當佢 ISIS 係咪可以過檔嘅大佬、啊？轉過去係嘛？咁 唔係應該話係佢嗰個做法係變咗似咁樣，即係似佢係聖殿騎士嘅做法啦，即係想控制曬啲人啊咁樣。 咁其實你中國人最大嘅認識就係山中老人嘅傳說咯，即係其實呢個唔係呢個 game 嘅，係原本就係現實係有噶嘛， 係 唔係傳說嚟嘅？呢個係真嘅 ，OK？ 係 啊， 所以其實咩嘢叫做即係嗰個所謂秘密之樂園啊？係死咗之後，秘密之樂園之後72個處女等緊你嗰樣嘢，大家聽過啦。即係而家啲人去自殺式襲擊，點解嗰人會去咧？咁其實而家就怕佢弱嘅，因為。這個我有 check 過，他們有隻藥，我不記得叫什麼名字，那隻藥吃了呢又不知痛、啊、又會增加想殺人的就是那個意 思，那 隻藥很便宜的，那隻幾元粒的，這樣他說那些有些油呢就拍二十幾粒的，就是臨去 mission 之前，是啊，因為我看過一些雜誌他們介紹這個藥，不是介紹他吃的，就是意思說他們原來會使用這些藥，那就令到他們變成超級士兵，即係超少，佢唔係有超能力，不過佢就係、是、即係 boost 到佢個人係哇好 個意志上高啊，有啲 同埋佢唔感覺唔到痛啊，咁呢個都係有少少啦，係咪？即係可能中槍都冇，即係都唔攣低嘅，係啊，真嘅，唔係真嘅，真係有隻咁嘅藥 ，OK？ 唔係嗰隻藥好普通嘅咋，其實唔係大家諗咩超級士兵血清嗰啲嘢，係普通藥嚟嘅啫，係好平嘅啫。咁 即係好似揈頭丸嗰啲咁易買， 直情嗰啲嘢嚟嘅，直情類似嘅嘢。 係， 咁佢唔知個配方點樣撈咁啫嘛，其實係直情係嗰啲平時拍嘢啲嘢嚟嘅，係嗰啲，唔係咁怪嘅啫，其實係好平嘅啫。咁啊，而家就係咁嘅，以前係點咧？以前就係佢呃佢哋話咩死咗之後72個處女咯，等緊佢啊嘛。咁、好似話係真初初就俾啲堅嘅堅，其實即係養住啲細路女做雞啫嘛。咁就呃佢嗰個其實是仙境咁啫嘛，其實又唔係㗎囉，其實係即係咁其實所謂傳說中嘅72個處女嗰樣嘢呢係有咁嘅，即係佢哋嗰個宗教有咁嘅有啲咁嘅部分嘅，咁就嗰樣嘢其實喺即係你喺第二啲宗教就會叫嗰啲做惡魔㗎，佢好似係等同於另一樣叫空行母，唔知你有冇聽過，其實是一些女怪嚟嘅，即係佢呢個就假㗎啦，如果講佢個殺人組織嗰啲就做戲俾你睇呃你呀，即係意思佢真係有咁嘅傳說嘅，咁如果傳說嗰啲其實係怪嚟囉，唔係靚女嚟嘅，係啲女妖嚟嘅，叫空行母，大家自己查，即係空中個空，行咪行者個行，即係佢空中會飛嘅一啲其實係怪物嚟嘅，咁啊 ，anyway 啦，咁啊，你聽到72個，你都睇下聯想啲乜嘢，係魔神咯、啊，唔係一啲好嘢嘅，咁啊，即係但係佢呢度就假嘅啫，如果你講到真正咁，首先佢就揾曬二條女嚟招呼你咯，咁啊呃你話啊呢啲仙境啊，第時有72個處女等你，唔係佢啲處女好得意嘅，即係佢話佢破完處又會變翻處嘅， 但佢永遠都係處女嚟嘅，咁樣嘅。咁唔知係咪整死佢又會翻生嘅咧？因為你都知佢哋就係奸完就要殺嘅嘛。 嗯，嚇。 唔係，我唔係講笑啊。咁我唔知佢實質點樣啦。OK， 咁佢呢啲係佢嘅傳說咯，即係佢其實就呃佢哋啊嘛，話咁樣啊嘛。咁啊，啲人咪去執行嗰啲做死事咯，唔係 dead pool 啊，真係死事啊，去暗殺啊。咁而家現代咪放炸彈咯。所以其實呢個唔係一個好嘢嚟嘅，但係佢呢度啲主角正就係呢啲咁嘅暗殺教團嘅人咯。佢就將佢化曬。利益化曬，係啦，咁中國咧就叫佢哋做咩啊？木刺兒啊， 嚇， 係，即係有個咁嘅有咁嘅叫法嘅，以前啊，中國古籍啊，係咪叫木羅兒啊、木乃溪咁樣喎？我唔知點樣譯翻嚟嘅，唔知點譯翻嚟有嘅。咁其實原本個教派名叫咩 ？Assassin 啊嘛。其實一 assassin 呢個字都係咁變出嚟嘅啫嘛，即係但係嗰個字其實係個名嚟嘅，即係就係呢、這個咩伊斯馬爾派啊，係咯咩阿咩阿咩阿咩咩新啊，我唔知佢寫 阿薩新， 阿薩新啊，係咯阿薩新咁咯，係咯，其實唔係話即係 assassin 呢個字其實原本就係咁樣嚟嘅，由呢度係就係暗殺教團。咁呢個東西真係，如果大家有興趣就研究一下，可以係啊，即係金融小説入邊亦都有山中老人叫霍山啊，咁就正火令武功，大家知道幾犀利。係。咁呢個其實同乾坤大挪移有冇關係嘅？如果馬仔其實， 冇，我冇睇以圖嘅睇書我冇喎。 睇書冇咩？ 唔係我冇睇書啊呢本，我係睇咗神雕啫嘛，如果睇書。 唔係，但係嗰時阿鄭少秋做個把款都有講到呢度嘅， 哈哈， 係咯，即係佢又練到乾坤大挪移啦，我唔知有冇練。 其實都係波斯傳過嚟嘅，只要 波斯傳過嚟，冇錯， 係啊， 亦都同金毛獅王應該有關係嘅。咁其實咧，歷史上有個叫做博罕係咪咧？ 嗯， 係啦，即係都係啲名人之後啊。咁佢話其實佢就係破咗呢個地方咯，歷史上啊。他就去了呢個暗殺教團的根據地叫做阿茨姆匹堡啊，好怪的名字啊。咁啊，嗰度就係佢哋嗰個基地嚟嘅，唔係即係其實嗰個中東嘅，即係打到嗰度嘅，好似元朝嘅時候啊。咁但係呢個漢人嚟嘅，即係佢話就係呢個就係喺元朝，即係漢人地位最高嘅將軍啊。就攻破佢哋嘅，係喺歷史上係，即係我諗佢可能佢哋就其實。真係軍隊同軍隊打就未必好好打嘅，即係佢哋係暗殺啫嘛，主要係係咯， 係係啊係。 派隊兵去，我諗你消滅佢哋又未必好難，係咯。咁啊，歷史上就係咁講啦。咁啊，大家唔需要幻想，就係佢哋真係好似個 game 入面咁樣，哇，飛檐走壁咁，係嘛，踩繩過繩咁，呢啲就誇張咗啦。係， 即 game 都有講佢哋俾軍隊打個係真係打得好慘， 係嘛，都有咁講。 係啊，有。 OK， 係啊。咁呢就變咗，其實我就覺得有興趣嗰啲人咧，有少少佢，因為佢牽涉咗好多真正嘅歷史啊。 哦，係啊，係啊， 係真嘅，呢樣嘢係真嘅。咁呢個基本可以做得好嘅地方，亦都其實係呢一 part 咯，反而唔係佢科幻嘅嗰啲怪嗰啲嘢，係同歷史咧好融到落去。即係金融小説一樣啦，即係金融小説啲人讚就係讚話佢有歷史喺裏邊啊嘛，佢唔係就咁亂吹一堆武林高手嗰啲咧，陸小鳳咁雜八，你講咩都得嗰啲係嘛？即係冇嘅，冇歷史嘅嗰啲嚇，你打到去呢個咩紫禁之巔啊，大佬，即係皇帝個天台度打交，你真係有冇搞錯，大佬？咁佢就冇，即係亂吹都得嘅。咁但係你金融嘅咧，佢就將歷史啊同佢嗰啲虛構嘢就即係融得好好啊，係咯。 嗯，係。 佢咪吹到咩明教咁樣，咪變咗明朝啊？係。 係。 喂，好犀利啊，係咯。咁我就覺得真係高幾皮啊，大佬，真係金融人係咯。咁當然呢個都好犀利嘅，只有教條原本嗰個 game。 原本有隻 game 係。 咁套戲就將佢變咗一套好平庸嘅故事咯，係咯。 係。 反而可能真係講翻多少少現實歷史咁樣穿即係穿插咧，可能你成件事會好啲。佢呢度好似唔知做乜咁啊？你話有咩救嗰個細路仔王子啊？有冇咁嘅人啊？啲咩人嚟㗎？ 咁咪話原本佢呢個教團係效忠佢嗰個國家嘅暗殺組織咁啊，佢講都係咁啊，好似 乜越嚟越老咗， 係啊係啊， 嗯，咁咪甩曬碌啊，抵佢攋嘢啊， 咁 咁佢又讲话咩？佢哋要揾嗰个僆仔，因为如果唔系就会俾对家即系成年骑士嗰边要挟，咁嚟要佢交咗个金苹果，又话嗰个皇帝一定会听佢哋讲，就交出嗰个神器俾佢哋咁样咁。咁呢个都完全系即系 game 嚟嘅，系乱噏嘅。最尾唔得到呢个蒙面商人海姆嗰个锁，我觉得奇怪啲啦，金苹果啊，应该揾到阿姆啊， 变咗神喎，后屘 系啊， 系嘛，即系搏落去应该现代系蒙面商人呢个鸡毛啊， 吓唔知啊，傻惨啊，我系 鸡毛啊嘛，嗰个叫做鸡毛啊，海姆啊，成个橙粒嚟嗰个。我覺得應該是博類那裡現代好看一點。OK， 好啊，講完沒 有？喂，沒什麼東西說了。 天堂紅星都搬埋出來了，大佬再不完就要唱埋紅星火那隻歌啊，大佬。連我苦痛多的。不過我知道現在的人一講倚天屠龍記都不是想起鄭少秋啊。真的是想起再厚一點的版本。即最舊的最多想到這個啊，周海媚那個啊。 啊，馬景濤啊， 系啦系啦系啦，咁但喺我哋記憶中嘅就係鄭少秋咯，系咯， 唔係我反而唔記得啊呢個真係，我試鄭少秋嗰個版本我冇點睇。 你冇睇過鄭少秋嗰個？ 係啊， 即係阿金毛獅王係阿石堅嗰個版本啊嘛。 嚇嚇，冇睇喎， 因為嗰係最經典嘅，你知唔知？ 嚇 係，即係金庸心目中飾演呢個金毛獅王做得最好嘅就是石堅，即是他親手提了是啊手指的。 嗯 是啊，金庸自己都說是他演得最好。是因為他不是那時候演的，他粵語片黑白的時候演的。即是那時候已經有演同的。但那時候當然不是鄭少秋，即是那時候做第二人做，但是那個金毛獅王都是石堅來的。 是 啊，那你想想啦，是啦，那是不是如果遲些迪士尼應該上這個，不都沒有石堅都不在這裡。不過意思就是要做一下金毛獅王的劇咁解啫。可以上次講過啦，咁咪羅家英嚟做。咁 ,ok, 好咪唔講啦，係好悶啦，講到呢個真係都瞓著我都想。咪講到好啲啦，講咩太空王者啦，係 應該 好啲啦。 係改圖。 嘩咁就好啦，咁呢套啊 Star-Lord, 咁就加呢個啊 Jennifer Lawrence, 咁就真係科幻啦，兩個都係咪。咁唔止。還有啲客串人都科幻，就呢個摩肥人啦， 係係， 即係呢個啊，呢個 Matrix 莫菲斯， 係咯，摩肥人啫，咁啊，都仲有第啲嘅，不過第啲真係好客串㗎啦，即係個唔係咁啊 ，bartend 喺度嘅，好人客串嘅，嗰個反而三個叫做主角啦，你可以講， 係， 但個 bartend 其實係機械人嚟嘅，即係佢下半身其實個碌咁嘅嘢，係，咁啊好少會佢好似出唔到嚟嘅，就喺個 bar 入邊瞓嚟瞓去， 係啦 係 啦。 咁當然佢有啲客串就係 Jennifer Lawrence 有時睇翻啲嗰啲佢以前嗰啲舊嗰啲嘢，佢有啲 friend 有個女仔 friend 同佢講嘢咁樣。咁當然亦都後尾最尾亦都有真正個男長咗出場。 係， 即係佢哋瞓曬覺嗰班，即係五千幾人嗰個其中一個。 終於起身。 係啦，咁真係醒咗嘅咧，其實就係得啊，即係男女主角啦，同埋摩菲人嘅。咁摩菲人即係後尾至醒嘅，佢係咩兩個大夫啊？你話咩？ 係。 艾夫係 OK， 所以佢有個好高嘅 ranking 嘅權力，所以佢嗰條手鏈咧就可以差唔多可以即係指揮就成個船，即係啲電腦所有嘅嘢。係 啊， 咁啊， 啲權限話講一講。 係啦，基本上呢個古仔就非常之簡單嘅啫，就係、是、一個隕石嘅意外啦。我唔知點解一隻即係移民船咁重要嘅嘢，佢隕石咁少嘅嘢就可以打壞佢，咁啊真係有咩理由啊？你話千幾次咁嘅航行都冇一次出意外，真係。我覺得冇可能啦，係咯。咁同埋佢個所謂個保護罩係點嘅呢，咁其實佢係好奇怪嘅，喺個船頭有支滴滴金咁嘅嘢燒住嘅。係。咁嗰個嘢就好似就原來係一個能量罩咁嘅喎，即係平時睇唔到嘅，但係撞埋就見到有。係。咁所以就有好多隕石仔呀，咁就冇事嘅。咁第二日但係佢後咪撞到一粒呢，比較大粒嘅。咁佢就成個船開始滴咁。咁跟住佢就其實好多位都好似中咗嘢嘅。咁但係後咪有一樣佢想修復翻嘅，佢又好似識得。咁但係有一個嘅修復唔到就係咩，就係、是、Star-Lord 嗰、那個佢嗰個睡眠艙。咁結果佢就醒咗啦，咁醒咗，咁啊好開心啦，咁啊以為即係啊，咁佢就安排咗間房俾佢啊，咁跟住咪沖個涼，諗住出去溝女啊嘛，係咪， 咁佢就以為到咗噶啦，即係其實佢哋咧原來係做乜嘅呢？就船就係、是、原來移民船嚟嘅，咁你就會去咗個新嘅星球，咁又哇又啲好靚喎，啲風景又好靚咁，即係其實應該係未有人嘅，好似係。 嗯。 所以佢哋就係去第一批開發嘅，如果冇搞錯啊。咁所以其實阿沙羅點解去咧？其實佢係冇乜錢咁。咁佢係平價嘅機票，咁其實係好好似達嚟嘅，即係佢咪即係阿 Jack 啊嘛，即係阿 係 阿 迪卡比奧， 迪卡比奧係啦係啦。咁阿 Jerry Foreign 係有錢嘅人，即係你都好，即係佢好似嘅就係。咁佢係做咩？佢係整機佬嚟嘅，整機佬啊，唔係機佬啊，係即係整機器嘅。OK， 咁可能佢就係因為佢有呢個技能咧，咁咪需要佢咯，係咪？如果度去開發星球咩？咁所以佢就可以得到呢個平價嘅。就是、船票啦嚇，唔係機票啦嚇，即 係佢話地球嗰度已經唔需要佢啲整機佬啊，因為已經乜都有。 係啦係啦，即係已經即係冇得撈咁滯㗎啦咁。咁所以咧，佢喺船上面可以使用嘅嘢都比較低級嘅，即係佢間房又比較佢好基本啦，細細間咁啦，但係 OK 啦係咯。咁啊，但係食嘢又係嘅，即係好多嘢都唔可以點啦。咁甚至乎啲咖啡啊，你都係要一杯齋啡定咩咁，好普通嘅，你吉普斯奴都唔得嘅啊，即係冇嘅，咁即係咁佢好啦，咁佢醒咗又話聽講座，啲冇人嘅咁樣，即係點成日船冇人嘅，又話啲人醒曬咁樣，咁佢仲同佢講話咩？仲有四個月就會到步，咁其實佢 suppose 就係臨到步前四個月就整曬佢哋，咁喺個船四個月就好似遊輪噶嘛，係啊，玩四個月，咁你就到啦咁樣，咁但係佢發覺條船冇醒到喎，咦搞咩咧咁？咁結果就唔對路就問電腦啦。咁結果即係嗰啲電腦語無倫次嘅，因為嗰啲其實係啲招呼嚟嗰啲，其實都唔係咁清楚。佢就以為係即係有人起咗身咁，咪發動嗰啲即係嗰啲 program 啫嘛。咁佢都唔知。咁但係後屘就發覺原來其他人根本冇醒喎，佢係唯一醒咗嘅人。咁同埋仲有唔係嗰啲人壞咗，係佢有事。原來仲有90年先到嘅。係。哇！咁啊大 plan， 咁啊即係佢呢世都唔使到。 係啊。 好大鑊喎！喺只船度過世啊咁樣。咁佢就梗係即刻返去瞓啦諗住即係我捐啦嗰個船倉啦咪咁樣。原來唔得㗎喎。佢初仲搞笑嘅三日一度門開唔返生啲生啲焗死。 係呀。以為會焗死喺嗰度㗎。 硬返開咁跟住就發覺原來呢個睡眠倉只係可以呢 keep 住佢哋嘅嗰個狀態，原來佢要需要第二啲嘢去令佢哋進入嗰個狀態，而且船係冇㗎喎。原來。係啦咁奇怪嘅。咁唔好問啦，咁佢係咁樣嘅。即係呢個設定嚟嘅，咁你唔好拗設定啦。咁佢死啦，咁就死啦，咁點算咁啊？咁啊，好冇癮咁啊！佢但係揾到個有個嗰、那個酒吧咧，有個吧廳，佢出嚟係人嚟嘅，因為人樣啊。哦，原來後屘發現佢機械人，咁但都算數啦，佢識同人傾偈嘅 ，OK 咁啊，那個吧廳就正常好多嘅，好似正常人咁嘅，可以講嘢。咁啊，成年啦，結果搞成年，後屘搞到夜人咁啊，又唔剃須，又唔剩，又有翻個肚腩先犀利喎。即係佢竟然可以有時有翻個 BB 八肚腩突翻出嚟嘅，我唔知佢點解可以咁嘅。但明明剛才醒的仔不是喎，醒的仔好 fit 喎。咁總之後尾搞到野人咁啦，勁過致命復活啦。咁但係呢佢就無聊之際呢發現咗有一個嘅，即係當然佢有諗過自殺嘅，佢穿過完太空衣想即係佢其實有觀光嘅一個太空衣，但係想呢就咁衝出去太空度死咗算數，但佢又做唔到啊，又驚啊，就走咗入嚟。咁結果就發現咗嗰、那個佢踩到自己即係嗰個抌咗嗰個汽水樽啦，踩到咁咪俾佢發現咗其中一個倉有個靚女喎，咁佢覺得靚女啦 ，OK， 係 叫做 Jennifer Lawrence 嘅，哦唔係佢裏邊叫做 Alola 嘅 ，OK， 係個 Alola 又瞓緊覺嘅，咁啊 Sleeping Beauty 啦，即係係嘛，即係其實佢啲嘢好有寓意嘅 ，OK， 好多寓意添啊，甚至乎玻璃棺材啊，你呢啲你睇得到嘅應該係，我唔知道香港觀眾咧鬼佬睇得到，咁啊佢日日就喺度睇佢嗰啲咁嘅以前嗰啲記錄啊，咁原來佢係作家嚟嘅，咁啊淨係好多作品啦，咁又睇佢啲 interview， 佢開始愛上咗呢個女，咁但佢初就冇嘢嘅，就諗住即係有即係好似搵個人即係好似同自己傾偈咁啫嘛，佢當有個對象咁樣係咪，咁啊唔知佢有冇學下曾志對阿明日香咁啦，係 啊，我成日覺得佢會 喎，有我估有，佢唔講啦呢啲咁核突嘅嘢，係 Eva 才會做出嚟嘅啫，呢啲人。好啦，咁啊，結果就諗咗一個好奇怪嘅諗法啦。咁既然佢自己有攞入嗰個睡眠倉嘅 manual 出嚟去研究，咁想整翻嗰只，點解整唔到嘛？咪即係根本冇足夠嘅儀器嘛。 咁但係呢，佢既然都知道個睡眠倉嗰啲基本運作嘅時候，佢發覺呢，原來我整返就唔識啫，我整壞我好易嘅啫。 係。 咁就發覺可以其實整彎啊 Jennifer Lawrence 個倉，咁佢咪會醒囉。 係。 佢壞會彈咗出嚟嘅。咁佢就同個巴廳咁講。嗰個巴廳其實呢係有少魔鬼嘅。 係。 雖然佢冇善惡判斷，佢只不過機械人嚟嘅。咁但其實佢咪就係做緊呢個魔鬼嘅角色，佢咪叫佢啊咁你咪做囉咁樣。咁但係佢話唔得嘅，咁我咪又害多個人陪我。其實佢諗嚟諗去都諗咗幾耐㗎，嗰度講佢。係。即係佢有掙扎過㗎，即係。 諗咗成年啦，佢話。 咁佢又冇一年嘅，佢我諗佢萌生呢樣嘢係即係可能半年或咩啦之後先有嘅。咁對於佢都唔知佢諗咗幾耐啦，對於佢都輾轉反側咁影咗好多個 shot 先。結果是最尾決定做咁啊，唔係好簡單嘅啫，你整 short 嗰個機個 circuit 咁換咗塊板咁就得㗎啦。咁佢就即刻整完之後呢就嗱嗱聲執返呢嘢仲匿埋喎，即係唔想佢成日都見到佢嘅，佢想佢以為真係自己個倉壞咗。咁結果佢咪成個咪同佢初醒一樣囉，發覺點解冇曬人啦，咁周圍搵人啦，咁跟住佢先喺突然間佢面出現，等佢好似好 surprise 咁。 係。 即係呢啲溝女橋真係 cheap 到爆。咁結果初初佢都冇話特別鍾意佢嘅，咁佢又冇話佢裏面講佢係靚仔嘅。咁當然佢剃返曬須㗎啦，嗰時已經即係明知下整整條女咁扮返型嘅，冇咗個肚腩嘅又唔知佢點樣整嘅。咪佢又講佢即做返運動嘅，佢有影嘅。係啦。咁又由呢個決戰黑武士嗰個狀態又變返 Star-Lord。佢變唔到呢個侏羅紀嗰個狀態㗎啦，變返 Star-Lord 到啦。咁咁咪開始同呢條女咪朝夕相對咁啦，咁初條女都係當佢係另一個人嘅啫，咁就冇話他著嘅。咁即係後尾先輾轉他著嘅啫，咁我都唔記得有啲乜嘢好實在嘅嘢啦，總之即係可能都係 帶 佢出去太空呀好似係。 佢咪同佢一齊喺度玩入面啲設施呀咩 2P。即係佢本身就得一個人㗎嘛，咁啊 1P 玩呢個跳舞 game 啊 ,1P 打呢個籃球啊咁樣，咁之後依家咪多咗個人對佢一齊玩。 咁我覺得佢最表達就最好就係同佢一齊出去太空睇嗰度啦，咁之後就開始打機輪又剩又周圍喺度啦，即係又去擎天又剩都搞得嘢㗎。 係佢嗰度已經正式溝咗佢啦。 佢即係有影佢搞嘢㗎嘅，即係嗰個有著衫嘅。佢表佢咁講嘅，你當呢有啲無線劇嗰啲咁嘅啫，其實咁啊，即係住衫嘅時候都係，咁啊打下車輪，打下攣低咁嗰啲啦。咁啊，跟住好啦，咁啊冇嘢啦，佢搞個兩公婆咁樣嚇，咁啊咪繼續咯咁樣。咁但係咧，輾轉就係個船啊開始真係出事啦，發覺啲船嗰啲彎彎地啊咁樣。咁啊有一次 呢個佢一直都有鋪嘅， 有鋪嘅。咁我成日都估就係話，喂，咁應該後屘係咪？智能半變定做咩呢，即係冇理由咁 strict 㗎係咪先咁我諗嘅。咁好啦，咁終於到呢個 Jennifer Lawrence 生日係一日。咁啊個 Star-Lord 自己因為佢係工程佬嚟㗎，即係嗰啲機械佬嚟㗎，咁佢就識得即係搵啲嘢磨啲嘢出嚟㗎，因為佢第一次已經整咗一個即係佢哋話帝國大廈，但其實嗰係佳士拿大廈，我講多次。 係。 咁有鐵整咗出嚟嘅，咁啊 Jennifer Lawrence 好 impress 㗎。咁跟住佢嗰次生日呢，佢成日想同佢求婚，咁整咗隻戒指。即係佢唔係就咁嘅戒指都幾雕花下㗎喎，都幾真係幾即係幾特別㗎喎。咁但係好衰唔衰呢，嗰個巴廳就爆響口就話俾個 Jennifer Lawrence 其實係 Star-Lord 整醒嚟。咁佢就梗係發曬脾氣啦，吓咁原來係你條撲街咁樣。跟住佢仲話你即係等於即係殺死我啫，咁因為咁其實你其實即係佢會死喺隻船㗎啦嘛。 係其實係。 係囉。因為佢同埋佢其實中間呢，因為其實 Star-Lord 好即係好內疚嘅，因為佢越清楚呢個 Jennifer Lawrence 點解佢要搭上呢個旅途，佢越係唔敢講俾佢聽。因為佢原來佢做乜嘅呢，佢係作家嚟㗎嘛，佢點解要咁離開曬地球所有嘅親戚朋友，以後都唔使見㗎喇，返返佢哋已經死咗好耐啦，星之星㗎嘛呢啲係係 係 成㗎呢個係係。我又冇聽到有人講過呢度，唔知點解講呢套戲嗰陣新海誠㗎嘛。咁佢啲 friend 同佢道別曬，話我哋啲世都唔會再見㗎啦，咁但我哋唔會忘記你嗰啲咁樣，咁佢聽睇到喊曬。咁佢做乜嘅呢，話原來佢就係想去到呢個新星球，但就住一年之後呢，佢又搭另一隻船就回程返地球。佢話呢從來未有人去過嗰啲 即係佢啲公司開發嗰啲星球可以翻翻嚟，即係會翻翻嚟，即係去咗唔翻嚟噶嘛。佢話佢係可能佢係第一個咯。咁當然佢唔肯定啦，因為你咁已經過咗八，即係佢去一程都八二年啦，翻嚟佢就住一年，咁咪話咁咪二百幾年咁樣。咁但係佢話呢個的確係一個創舉咁啦。咁不過我唔知啊。如果你根據科技，應該分分鐘係咪後尾啲船就直接 hyperspace 去咗㗎啦？ 後面都快啲啊，快 係咯，真唔奇喎，真係大佬。咁你二百幾年喺度咁搞法，不過 anyway 佢到時都係個古人嚟嘅，點都有，即係點都有佢嘅價值嘅，我相信係啦。咁即係佢會即係好變成一個成名或者點咁咧？你當佢可能係啦，係佢一個大計劃嚟嘅，係佢係佢嘅大計劃。咁即係話，因為佢破壞咗佢呢個計劃啦，佢而家做唔到呢樣嘢㗎啦，佢要死喺呢度。咁所以佢其實唔敢講俾佢聽，佢都自己覺得自己係害咗佢。咁但係佢已經見到穿咗煲啦，咁佢就咪哀佢成，咁但係佢唔原諒佢啦，咁成日佢有時喺度跑步又咩，有一個喺個擴音器同佢話真係唔好意思啊，你原諒我啊咩，佢都唔肯。咁好啦，咁終於後尾又發生咗另一樣嘢，就係咪啊摩菲人終於醒咗好似？ 係啊係啊。 咁跟住佢出嚟就喺嗰個有個好似喺個商場嗰個，佢種咗棵樹仔喺度嘅，沙羅佢又想氹翻阿 Jeremy。咁啊見到阿摩皮人就企喺度睇住棵樹，佢話邊個撲街整棵樹開咗樹？佢真係類似講啲咁嘅嘢， 係啊 係啊，出去就講話。咁跟住初初佢好似好健康，但原來咧成日嘔血。咁原來就話佢個睡眠倉咧就係開始壞，所以先整醒佢嘅。佢就唔關阿沙羅事，但佢起咗身之後咧，佢就調查咗，發覺阿沙羅係阿沙羅做手就先整醒啊。咁但係其實嗰下都冇啦，即係可能因為已經知啦嘛，所以就根本唔係秘密。咁但係佢就話，即係佢話你哋唔好喺度玩啦。佢話其實船咧已經壞得好緊要，佢話咁就開始教佢哋點樣，即係要維修。咁就教識咗佢點樣維修。咁但係跟住好快呢個即係呢個摩皮人咧都死啊，因為佢病。佢話咩打落個治療機度 check 話有成六百幾個位係出咗 error， 基本上就係等死。咁佢好快死嘅。咁如果亦都真係死咗，好快已經。咁就叫佢哋一定要繼續成佢，要繼續整。如果唔係咧，佢哋成場會死曬。係。即係佢有個最大嘅問題咧，原來後屘就發現係咩咧？就係即係就係佢嗰個引擎嗰度嘅電路咧，原來壞咗。係。即係因為唔係嗰個爐啊，即係個爐壞咗，個電腦壞咗。咁總 之係個電腦壞咗，搞到個爐釋放唔到嗰啲熱力咁樣，咁就搞到就係會爆噶嘛。 係個爐個電腦啊， 係 唔係即係船個電腦啊？ 係， 咁啊變咗，如果佢嗰個最終極或者其實嗰個先係即係最主要嘅問題啦。 係， 因為佢中間試過又壞過啊，又突然一停咗，成隻船停都冇曬電，咁佢咪冇咗動力，兼及冇咗個 重力， 佢就冇咗重力啦。其實我又唔知點解咧，因為佢隻船轉。乜原來係靠隻船自己擁喐佢嘅咩？佢唔係隻船自己喺度轉嘅咩？路自己？ 唔知佢個重力來源係咪呢個啦？ 咪佢嘅重力係，佢咪就係旋轉咯，好明顯噶。佢真係殖民星咁啊，靠旋轉嚟製造噶嘛，佢個重力係。咁但係問題就係殖民星個旋轉其實佢係慣性噶啦，即係你轉開就轉，佢唔使轉噶嘛。咁但係佢呢度好奇怪就係佢轉要動力嘅。 嗯、 我唔知點解係咁啦，咁總之佢一試過咧，佢哋喺度游緊水啊，啲人瞓覺咁啊，咁啊將嗰人咪突然間個水池冇重力，嗰啲水咪成個變咗個大 bubble 咁罩咗，佢翻出嚟啊，咁但係佢又一陣嘅啫，咁佢啲水搭翻嚟，咁佢咪冇事，咪爭啲死，咁總之後屘就真係要整噶啦，咁總之摩菲人死咗，佢哋咪繼承佢，咪周圍去整啊，周圍去揾啊，咁結果最後就揾到去嗰、那個。即係原來就係有粒隕石，其中一粒就打咗入去嗰個爐裏面嗰個電腦，咁就諗住哦，咁其實我換咗塊電腦板唔係得咯，咁點解換完咧都發覺點解冇降温嘅咧嗰個爐心，咁原來佢就話嗰個排熱嗰個口咧冇打開到，咁佢就話原來你走出隻船外邊去打開佢咁啦，即係好似啲渣鼓咧，初即係擰開掣入隕石， 手動或者要 手動冇錯，咁結果佢出到去之後就發覺原來嗰個掣壞咗，即係你揾個人 hold 住先可以開。如果唔係， 原本佢諗住開咗之後就走咁。 總之佢一行開咧，嗰個門就閂翻。咁佢唔喺度 hold 住就唔得。咁結果佢就叫阿 Jeremy 你撳掣啦，撳掣啦咁。即係佢話如果我唔死，成船人就會死，即係你都會死，因為全部人都會死噶。咁佢寧願犧牲 嘅。咁佢個掣喺正嗰個爐噴火位嗰個。 側邊， 冇錯。 話你 咁啊，呢度咧佢出去之前咧，亦都戒咗一道門出嚟咧，就做盾嘅，高達咁。咁結果佢就竟然咧，哇厲害啊！我諗佢呢個太空衣同嗰個盾應該可以學高達咁最後大氣 大圈得嘅， 應該得啊！因為佢成嗰個角爐咁樣噴火出嚟咧，佢竟然頂得住喎， 係 冇死喎，即係件太空衣壞壞地啫喎，冇其實都未唔係彎曬喎， 穿咗窿啊佢， 即係最壞壞地啦，係咯，咁竟然咁，佢應該死嘅大佬，我覺得竟然咁都唔死。咁啊，佢壞咗就點算呢？因為佢嗰條救生索呢，佢又唔係原本爬出嚟嗰條嚟，佢因為去到嗰個窿就換咗第二條啊，駁咗佢。咁佢揈咗出嚟就一個引擎換揈下揈下，翻唔到去。咁結果係阿張嗰人就出去拉翻佢翻嚟咁啦。咁但係拉翻嚟咧，話以其已經遲大遲啦，擺落醫療機，醫療機話瓜咗老襯。咁佢真係瓜咩老襯？你快啲同我做曬所有急救嘅嘢。咁佢話唔得㗎。咁跟住佢咪攞阿摩平嗰條手繩出嚟，嗰條手鏈出嚟，即係。咪全部同佢咩囉， 係佢自己爭啲唔記得咗個 number 緊張。 咁佢拉晒佢嗰啲指令咪話做晒所有嘢，跟住佢個機咪同佢噼噼噼噼噼噼好咩事啊，係咁又射光又電又噴咁喎，大佬咪咁先死快啲呢位大佬。咁結果佢竟然咁樣呢，竟然可以整返生呀大佬咁樣，咁結果咪大團圓啦，又原來都唔使死嘅 ,ok。咁但跟住呢沙羅就再去做維修陣呢，就發現啊嗰、那個睡眠倉原來有一個功能呢，就是可以即係瞓個病人呢，就令到佢嗰個新陳代謝減到近乎零啦。咁即係佢 係佢醫療倉。 醫療倉啦。咁佢就即係佢頭先嗰個整佢嗰個醫療倉。咁原來有個類似冬眠嘅狀態嘅，可以令到個人。咦，佢話咁就可以唔喺度死囉。咁但係得一架機㗎嘛。咁佢叫阿 Jennifer 瞓落去，咁咪咁但係咁佢話死啦。咁多人都有人問過啦，咁點解唔一齊瞓入去呢？嗰、那個其實又唔係咁窄嘅，即係兩條友瞓入去咪得囉。係 啊， 咁當然冇咁浪漫，亦都應該冇睇過呢個裝甲騎兵啦，因為係呢個最尾係咁話，一齊瞓。 我星際文章都係咁添， 係咪係嘛？係 啊， 星際文章嗰個裝甲騎兵都係咁嘅係嘛？ 係，佢都係咁， 都係咁。咁啊，嗰啲佢就話叫佢翻入去，咁跟住佢，你又以為梗係佢放咗瞓咗入去啦，咁後屘佢又影翻啊，得翻沙羅同個巴廳喺度傾偈，好似仲好似好慘咁樣。咁但原來冇啊，原來根本呢個 Jerry 根本就唔肯翻入去，就仲同佢結埋婚咁，跟住咪講啊，之後咪話佢哋喺嗰度真係生活咗幾十年之後死咗啦，而家留低咗個訊息俾即係九十年後啊。即係會醒嘅嗰啲其他船員咁但係佢哋一醒我見到就係成個船俾佢搞到變咗伊甸園咁嘅，即係個商場一條生曬草啊，咩動物周圍走，咪有動物嘅喎，即係其實佢有啲地方收埋咗好多植物啊、動物嘅喎，咁總之搞到嗰度變咗動物園咯，咁係咯，咁就完㗎啦，其實咁就完㗎啦，咁即係當然呢個位係有啲亞當夏娃嘅，即係佢係佢個星球嘅亞當夏娃啊嘛，即係最初嗰對男女嘛，即係醒咗啦而家 系 咯，咁啊种棵树啊，你都 feel 到噶啦，系咯，嗰棵树可唔可以变咗好大棵噶？ 嗯， 系啊，咁啊系一个咁嘅故事咯。咁唔系，咁如果你当即系圣诞睇一套即系真系爱情片咁睇咧， 好睇 ，OK 嘅，系啦。即系如果你唔太要求，即系因为中间咧，佢似乎想呃你话会有啲咩古怪发生，但系佢冇发生到啊。呢样嘢咧系有少少落差咗，可唔可以咁嘅就咁？我仲以為佢智能半邊定做乜嘢，定再唔係佢都整多啲即係問題出嚟，要佢整嗰隻船啦。咁原來就係咁就冇㗎啦，咁樣。 又或者撞落個太陽度咁樣之後。 我就喺畫頭見到佢明明好似爭啲撞埋個太陽，喂，原來佢已經啱啱飛過，仲叫佢睇喎。其實點解會咁嘅咧？如果佢正常照計嗰啲人瞓緊覺㗎，佢點會叫啲人去睇咧？ 嗯， 冇理由㗎。所以其實嗰個好唔 make sense， 我就懷疑佢係咪有改過套戲劇本嘅，因為佢哋真係睇到個樣好驚嘅喎。 係啊係啊。 咁其實佢係咪應該嗰度原先係咪大致上係佢個航道有啲偏差啊？咁爭啲撞埋去啊？咁佢咪要改正個航道咁啊？即係其實你不如你講下呢啲可能會好啲啊嘛。即係佢有啲大大小小嘅危機啊，可能有啲就唔係咁容易，即係咁難去解決嘅。即係件事好危險，但係可能佢唔係咁難嘅，咁入去再。即係攞下個太或者輸入下啲嘢咁就做到啊咁， 即係講佢多幾樣嘢俾佢處理一下啦。因為佢又話咧，佢嗰啲，因為佢好怪嘅，佢又唔係好似殖民星咩個桶嘅，佢係一個臂一個臂咁樣去旋轉。咁咧佢有時嗰個臂要過翻去個中心嗰度咧，要坐緊好似 lift 咁嘅嘢嘅，即係個地鐵。咁但係佢出咗去嗰陣，你見到個太空喎。咁佢似話中間係壞咗嘅。咁其實佢應該係咪應該講下地由一度去唔到另一度要？就是要穿太空衣行 是在外面行 是啦，那那裡這樣而有危險，那會不會這樣好看一點，就是你多幾多些東西，是啦，是在船上走來走去，那發生很多不同的危險，那我覺得這樣呢件事會科幻一點，或者會好看一點咯，還有讓他兩個人多些經歷咯，是啦，就不用集中曬咁樣話咩一嘢咁要救嗰個爐，其實我又覺得沒什麼需要去到咁，即不要集中一樣嘢又咁誇張，因為沒需要的，你通船搞咁都好危險啦，已經係咪啲人壞到咁樣，係咪先？隨時又突然間冇咗重力，咁呢啲都好大問題喎，大佬。 係啊， 咁其實我覺得不如咁，即係化整為零去講佢點樣處理隻船嘅嘢咁咯。咁不過呢套戲咧，佢你話佢有冇咩寓意？佢唔係啲好深嘅寓意，不過佢有講啊 Star-Lord 個變化咯，就佢醒咗一陣就覺得佢嘅人生已經漫無目的啦，因為其實冇意義啦，喺度九十年乜都做唔到噶啦。 係。 咁日日都係，即係有啲人就話佢哋食玩瞓啊嘛。呢度其實講咩？講食玩瞓啊。係。咁除咗食玩瞓，佢冇嘢可以做。咁係 啦。 咁就直至佢後屘就發現佢嗱，呢個其實佢畫頭有講，但係佢呢度戲就冇咗一句對白。就係佢話佢原來佢哋醒係有目的嘅，即係原因。係。佢就冇講呢句嘢。咁就其實佢就終於發現咗佢醒，唔係話佢真係個電腦叫醒佢或者乜嘢，但係。呢件事佢冥冥中係有個安排，就係、是、要佢救翻成船人啊嘛。 嗯。 咁嗰個佢咪揾到自己，即係點解會醒咗嘅呢個 生存意義？ 個生存意義咯。所以佢就算佢之後要喺呢度咁樣過九十年，或者佢就嗰次就死喺嗰度，就喺太空咁，佢都覺得冇所謂。啊、即係佢就變咗咧，由一個撲街，即係你仲整醒條女，係咪撲街啫？係揾人陪你死，係嘛？就變成一個英雄啊，去為人犧牲嘅一個故事咯。咁呢個就係唯一裏面有少少嗰啲，即係你可以咁樣諗下嘅嘢。咁而呢個 General Lawrence 嘅角色又係佢初初覺得自己一個 victim 俾人害，咁到佢最尾係一覺得其實佢醒都係佢嘅意義啊，佢就可以令到啲人唔死咯。如果佢冇醒，咁佢咪死咗喺太空咯。係啊，咁佢都唔係覺得自己起咗身係冇意義喎。佢最尾留低個 message 話，其實佢話佢呢九十年過得好開心喎。佢冇枉過呢一生喎。咁呢個咪變咗就係、是、其實佢係有啲嘢講嘅，但係佢嘢講就唔係科幻嗰啲嘢咯，即係其實就係講緊人生意義啊呢啲咁嘅嘢咯。即係可能你嘅人生意義未必係你原先諗住或者計劃去做咁樣嘅嘢，你可能你原先計劃去做一樣嘢，好安排得好 perfect 好點樣咁樣，咁但係如果你係咪出咗一個亂子嘅時候，咁你所有嘅計劃都破壞曬嘅時候，咁係咪代表冇意義呢？咁佢呢度就講唔係咯，即係其實都係有意義嘅咁樣，咁呢個算唔算有嘢諗啊？咁即係有啲咯，但係就唔係話好大咯，係咯，嗰啲咩 U 針 I 針啊，咩 U 帶 I 帶嗰啲就對白嚟嘅啫，係咯，有佢都有講嘅呢度。系咯，不過好可惜嗰段佢唔即刻播隻歌咯，我覺得嘥咗。 系咯， 即刻播隻泰坦尼克嗰隻。 系咯， 比較襯啲啦，佢冇播歌喺嗰度。系咁樣 ，anyway， 咁啊走到咁嘅戲啦，咁睇就睇得好舒服嘅，即係只不過你話夠唔夠咁啊，唔係好夠啫，佢有啲位，但係就佢有佢嘅好睇嘅地方嘅。 嗯， 咁咯。咁所以如果今個禮拜大家睇下睇下呢個啦，係啊，太空殖民者啦，係咯，其實又唔係話即刻交條咩嘅，如果你本身鍾意呢個梯同嘅，你咪先入去睇下囉，係囉，如果你唔介意佢就咁嘅話，係 OK， 即係唔睇過又唔知道，或者你鍾意呢，係咪，我哋永遠都係咁講嘅，你唔使信晒你講，係咪，即係人人唔同㗎嘛感受，係咪，即係的確而家護航嗰啲人佢哋話唔係覺得咁差㗎嘛 ,OK， 咁你覺得鍾意咪得，最緊要係囉，都要自己去確認 嘅，試下囉， 係啊，即係領下嘢都要試下㗎嘛，係咪。你唔知喎，你唔知啊，或者你中意啊，好難講啊。即係我哋唔中意食辣咧，可能因為嚇你食得辣啊嘛，係咪？咁你咪嚇見咪 OK。係咁樣，冇啦。咁啊，講完咩？ 哦，咁講翻係啦。呢套戲個導演就係其實係解碼遊戲嗰個導演嚟。 哇，咁樣。 哇， 咁啊唔怪得啦，系咯。 吓，咁我写剧本咯，我就系上奇异博士嗰个写剧本嘅。 哦，咦，我觉得呢个剧本写得好啲喎， 但系啲分相超越喎。 哦，咁呢啲系因为演出啊，同个 title 嘅问题啫。 系啦，我成日都系唔知而家鬼佬变翻，又系学几可以跟公司同埋跟 title 佢哋啲影评好似。 系嘛？ 即以前咧，早几年咧，我觉得鬼佬嗰边啲影评啊，或者佢哋出嗰啲咧，就即个指标比较有参考性嘅，我觉得成日都 烂番茄啫，唔系所有嘅影评都话呢套唔好睇。 吓吓，唔系即系我意思话，近时睇好似即系如果睇呢啲咧，就会感觉上好似啲鬼佬嗰边咧，都起码我知道套戏去到边个程度嘅。如果睇咗啲佢哋嘅评分。 唔系啊，咁你唔可以净系睇一个地方啊嘛，嗱，因为我睇紧有啲俾紧 A。加喎、 哦，系 点计先？呢个另一个即系影评嘅网嚟嘅、 哦，点头先？ 咪《太空潜航者》 哦 ，OK， 吓 呢个叫 CinemaScope， 系嗯， 咁你一个个啫，我不嬲都觉得烂番茄咧，专业嗰班反而唔得嘅， 嗯，系 嗰班观众嘅参考性仲会接近啲现实。 系， 咪咁唔使噶啦。其实而家都唔使理，系啊。而家我谂好多年鬼佬都开始唔识睇戏噶啦，系啊。嗰啲降贵，香港嗰班更加，我唔理好耐啦。 系， 咁啊，自己判断啦，系咯。 嗯， 系咯。咁你唔睇我真系唔知嘅，系咯。 系。 好，有冇嘢？ 咁有我见到香港嗰边有啲闹，又话又系每一套戏得三个半人做噶嘛，佢哋话。啊呢都可以爱你闹啊！ 咁样。 咁啊系啊，个机械人又得半截嘅啫。 系 咯。其实冇三个，摩菲人出咗一出啫嘛。 哈哈。 得两个人嘅啫，基本上。 哦，咁佢都系人嚟嘅。 一个就死嘅人都差唔多唔系人噶啦。 系嘛？内死噶。 死嘅人同个机械人唔坑啊！主要都是两个人做晒两人一景。但你看个两人一景看了两个钟不闷，你要想想。 是 的。不是那么易做到的。是的。不是那些船的设计和里面的东西很得意的。 是 的。不同一般的太空船的。不是因为它真的在转，所以它很多隧道都是环形的。 是 的。是的，你看高达这样的，就是它环形 的走廊这样的很多。是的。咁、那個、水池又好得意啊，游下游咗出去太空咁突咗出去嘅， 系啊， 即系佢有好多设计嘅呢套嘢，咁你就系睇只船嘅设计都已经够过瘾。 系，喂佢同埋佢嗰啲豪华房啊嗰啲咁样又系好科幻嘅。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的确系。 嗯。 咁不过呢套系一个爱情片咯，佢主要系一个爱情片。 系。 其实你换咗背景做铁达尼其实都得嘅。 啊。 或者你換咗去做香港，咁你揾阿翠如 B B 同阿洪永成做嘅，我覺得都冇乜分別嘅。 嚇、啊，得唔得啊？但係 得，佢唔得啫。 即係表情未必得喎，阿翠如 B B， 即係少咗一個樣啊。 老啊老下咧，個眼隻眼又要似翠如 B B 嘅， 係嘛？ 咁、啊、而呢個版本嘅阿 Starlord 裏面戇居居都幾洪永成嘅都， 係嘛 ？OK 嘅，佢唔係做佢而家，你唔好諗佢係阿侏羅紀入邊扮曬啊。夏利信福咁嘅樣，佢呢度唔夏利信福嘅喎， 係， 因為佢好似翻以前咁喎， 係嘛？ 係啊，其實好明顯佢扮夏利信福嗰啲表情扮出嚟噶嘛， 係喎，等正我咁嘅樣， 佢專登做嗰啲咁嘅眼神噶嘛，咁而家呢套咪做翻傻佬啊嘛， 嗯， 咪做翻傻佬，好傻嘅樣，係啊，唔似夏利信福嘅一啲咯， 嚇， 唔有型嘅都入邊佢，係啊。冇有型嘅呢樣嘢嘅，佢都冇話佢係有型嘅套戲，傻佬嚟嘅啫嘛，咁啊大家睇啊，係啦係啦，即係好過下年嗰啲2017嗰啲無線劇嘅都係咯，唔係因為嚟緊真係你要欣賞呢個歲月 B B 加洪永城嘅啲劇啊，大佬， 係 講笑大佬，大家做定心理準備先，啊嗰套咪叫《使徒行者》啊嘛，係嘛？嗰套 系咪转落去讲 TVB？ 系咪有齐嗰两个啊？嘛，呢啲我哋呢今日讲咩唔讲啦，系嘛？ 好、okay. 嘅，下个礼拜之后咧，等六嗰节先讲下，展望下下年有啲咩好嘢啦。当然包括 TVB 一众呢啲咁 咁正嘅吓吓科幻题材啦，系嘛？ 系啊， 当然佢主要讲啲戏嘅，大家放心啊。因为下年有好多戏，系啊，咁啊，咁嗰啲我哋下一节啊会录，但系咧下个礼拜先出街嘅嗰啲 ，OK 好冇？我哋快啲讲埋今个礼拜啲嘢先啦，仲有冇嘢讲？ 咁个礼拜讲唔讲高大伟梅卓啊？ 讲嗰啲系今个礼拜嘢啊嘛，讲晒啲今个礼拜先，系咯。 系好，咁噶讲边日先？高大梅卓先。 高大嗰日短讲啦，好多人都冇兴趣。 咪即系唔系打人啊嘛？呢排冇打 MA 啊，又变咗。哦， 我系啊，嗰只咁嘅大嘢，好似卡比尼咁啊嘛。 佢只雀咁啊。咁但系唔知点解系佢呢度讲翻又系啲激光武器系旧世代嗰啲冇用喎，好似咁啊。哦， 咪即系佢讲嗰啲高达就系专登做出嚟咧，就猎杀呢啲。MA 嘅啲 MA 就 系啊，啲 MA 系天使啊嘛，呢度讲话系 就自动兵器嚟嘅、，OK 啊，咁你话点解佢哋系魔神咧？就系、是、其实啲驾驶员要即系要搵嘢交换嘅，即系如果要使出嗰啲高达嗰啲能力嘅话， 唔系佢呢度讲话佢系其实有个即系点讲，有个系统系一接近嘅 MA 咁，佢啲高达骨架啲机咧就会。將所有潛在能力發揮出嚟，咁就會即係整，應該我諗都會令到個駕駛員啲神經受破壞啦。係啊，咁點解會佢話點解會輕機咧？咁佢因為佢古仔入邊，佢話有個保護個駕駛員系統嘅，佢哋有個，咁變咗同佢嗰個發揮全力嗰個系統撞咗，所以輕嘅咁就。咁啊，本身講佢廢咗佢，話啲高達唔打得噶，就變咗應該唔可以埋去嗰度。 咁三日月就解放咗呢样嘢嘛？ 吓，佢可以自己即系唔用呢个系统咁样，佢又全力出击咁啊！见佢只眼都出晒血咁啊，应该都系等价交换啊！唔知系咪变残废嗰啲系嘛？咁要睇埋今日一集先知啊！ 咁应该系啦，即系点解佢恶魔就系要搵人做祭品噶嘛？ 吓吓，咁啊，佢都特登画到即系巴巴托斯只角咁大，好似成个恶魔只角咁啊，正龙。 哇！佢呢集成叫咩啦？咩狩猎天使啊？咩狩猎天使嘅恶魔啊？ 吓、啊，咁同埋点讲咧？咁好似佢讲预咗，应该只 M A 打完之后应该拆件内容啊，就会 系哦，即系好似X A 蒙面超人嗰啲件噶嘛？ 吓、啊，都系咁啊，系啊，执嚟 装落四架机度啊嘛，系咪嗰只龙？ 唔知啊，咁佢踩一隻雀都係踩一啲件出嚟。 唔知啦，我啊中意睇佢打 MA 喎，反而係咯。 哦，咁唔知啊，之後轉翻咩啊？咁同埋阿朱古力咧，咁唔知喺揸部廢機咁啊，連續幾次俾人炒咁啊，睇到好明顯。 啲人唔知邊個朱古力嘅冇睇啊？ 嚇，冇睇唔知啊。 係一個金毛啊， 哈哈，即係上一季個蒙面佬啊，咁啊個蒙面佬轉咗俾第二個做啊，今季就。 今季紫毛變咗蒙面佬。 系啊，即系佢嗰个副手接俾出卖嗰、那个， 冇实际啲啊，所以 吓，咁即系无面即刻冇冇打喎，真系 系啊，梗系啦，系咯，无面加飞猫嘅好打啲啦， 吓，咁就套嘢其实今季就响打到系多咗，比上次多咗好多噶啦，其实比上季， 即系佢啲能有啲潜在能力发挥先咯，最少。 吓、啊，咪同佢打个次数我多咗，即系佢几集已经打得好劲噶，即系上一季其实系试过四集都冇打噶嘛，嗰时系讲嘢噶真系，同埋打起上嚟啲人好弱咁样，唔使点样打就搞掂喎，成日都 系咯， 系、今次系大战咯，如果就算有几集冇打之后都可能，即系个大战嘅意思系佢啲规模大啲咯，即系唔会得一两丁友喺度打咯。 咪同佢打得嚟真系会喐啦，唔系喺度射光啊，因为佢唔系射光噶嘛本身。 哈哈。 OK 嘅，系咯 ，OK 嘅，如果大家有兴趣去睇下啦，我知道大家好多人都冇睇嘅啦，已经。 哦，系啊，唔知点解会咁啊。 讲嘅都，我系做咩？咁你讲下，不如讲下嗰、那个嗰只第二只高达红色嗰只变又碌碌炮嗰只做乜好过咧？ 哦，佢哋嗰个华击团第，唔系铁马团啊，佢嗰、那个第三只高达，即系流星号第四代啊嘛。 即系总之会变只狗咁样嘅，即系变。 哈哈，咁嗰只第四代咁佢系其实佢讲个变个炮台系为咗射嗰个电池 電磁炮啊，佢因為應該個後座力如果睇咁大，因為唔變形用唔到啊，同埋佢話係用嗰、那個佢嗰個高達嗰、那個即係個腦嗰個傳出力嚟射出嚟嘅。 不過我諗佢都會行得嘅嗰隻嘢，唔係就係做炮台嘅。 我咁正常四隻腳應該都爬爬嘅先。 但第一次， 不過主要嗰個理由就點解要變形，就是、因為為咗射嗰個炮嘅。 超時空要塞嘅原因。 嚇、啊、咁，我講會好啲咯，俾個理由佢。咁你係有變唔係變？變嚟做咩？ 系啊，麦克最初都有咩理由嘅？ 系啊，后边嗰啲唔知道要变咗人形揸碌炮咁冇意思喎，我觉得。 后边嗰啲咪因为上一集有变咯。 系啊，个理由变咗系呢理由啊。 因为上一集都有变啊嘛。 系咁，但系啲人其实又问点解话呢只系第四代嘅？ 系。 吓、啊，咁即系如果数翻，其实第一季有只开头只改啦，跟住后屘佢而家有只 CD 就今季开头揸，咁应该点解话点解唔系第三代嘅呢只？咁其實應該係佢開頭揸啲即係坦克車嗰啲，我啲咧，我都有隻紅色嘅原來。 哦，咁樣 ，OK。 嚇、啊，咁我嗰隻先係第一代，咁撈翻落呢隻係第四代嚟嘅。 OK， 好。啊，中意就睇啊，唔中意有佢啦。 係啊，都係咁啊，我覺得 OK 睇，咁有啲人唔中意就算啦。 其實佢啲玩具賣得咪得咯，佢真 係。哦，啲模型有啲款係好賣得㗎，佢即係你睇咩款啦。如果你嗰啲即係過長嗰啲，梗係唔賣得啦。咁但係佢啲即係主力嗰啲。都 OK 嘅，買到我見到。 而家就係咁嘅啦，就係啲嘢賣都係得嘅，所以冇用嘅，講咩都冇用。好， 哈哈 好啦，咁啊， 加無面超人啦。 無面超人啱啱新鮮滾完，係今朝聖誕。 今日一集係啦。 到底係開心、 哦。又聖誕又死人喎，係我哋。 聖誕死人真係犀利啊！呢、這個真係恭喜恭喜。 係啊，咁啊，電單車係啦，電單車啊，俾人打死嘅。 即係只鴨啊！ 係、啊、只鴨啊，係啊。 即係我不嬲覺得外形最差嗰個咧，嗰、那個成日。男仔去收數佬咁樣，不過佢個名字都叫阿桂李嘅。 係。 但其實佢其實係咩？我話佢係法醫嚟喎，點解法醫著得特別衰嘅大佬？著鞋又唔著襪咁樣做咩事？ 唔係，係啊，又無端端咬牙籤成我啲八哥啊嘛，就係皮褸啊嘛，係咪皮褸嗰啲顏色？ 桂李佬啊真，佢都冇改錯名啊。 哈哈，咁佢係個今集咧睇咗就頭半集就幫嗰個細路仔即係對付佢嗰個病毒嘅。咁佢哋即係其實都係開頭開心，佢有個佢好搞笑，佢係即係喺嗰度打咗之後呢攞咗啲聖誕版嗰啲裝備咁㗎，即係佢打爆啲磚呢跟住攞聖誕版裝備，即係最好笑係個阿護士今次係可以拎個刀叉變咗兩把鋼劍斬爛啲寶箱咁樣，跟住攞咗啲幣出嚟跟住變身嘅變咗係聖誕版囉。系啊，跟住佢哋喺度跳舞就唱歌喎，今次系 咁搞嘅。 系啊，跟住佢可以令到啲嗰啲个头去火鸡嗰啲嘢一齐跟住跳喎。吓、 啊， 系啊，啲敌兵嗰啲跟住跳咧，跟住即系个主角就负责打个大佬，咁但系啲兵嗰啲咧跟住一齐跳，咁最尾都系打爆嘅俾佢哋。 即系你知嗰个女有啲咁嘅能力？ 唔系，即系佢系啊，唔知点解会咁噶，因为其实我唔知系咪即系嗰个骑士，即系嗰个康二号。要拉打佢嗰個能力啊，即係佢有捽碟㗎嘛。 條女自己係跳舞機嘛。 唔係佢係輔助囉。除咗佢係喺度跳舞㗎都係。 哦，咁搞嘢。 唔係因為佢冇字幕我唔知啱啱啦，佢講完因為臨尾有條女喺度唱歌嘅，個僆仔好似覺得佢唱到好難聽咁樣。 咁、哦、樣。咁係咪好難聽 啊？咁佢都係整嗰啲即係佢嗰啲咩巴巴巴嗰啲 B 咁樣啲咁聲囉。 哦， 但系佢变咗系圣诞歌咯，我落边咯。 即系你意思佢唔系唱啲字出嚟嘅？ 哦，系啊，系唱 Only You 啊，唔系。 哦，即系佢唱佢嗰啲咁嘅啵啵啵 bi bo bi bo 嗰啲。 系啊，跟住但系就变咗系即系圣诞歌嗰啲声咯，啲节奏应该话。 好啦，咁呢啲 happy 位过咗之后。 系啊系啊，开 happy 位过咗之后就头半节，跟住就下半节就系。 人位啊。 系啊，跟住就系阿社长走去搵。搵阿你话阿法医啊嘛， 系 啊，跟住佢好搞笑，佢俾开头佢俾咗只丧尸嗰张卡佢，反而俾佢用， 都俾阿只鸭用， 系啊，但系只鸭一插卡，跟住自己啲 HP 扣晒喎， 吓， 系啊， 点解会咁咧？ 系啊，跟住扣晒啲 HP 剩翻滴咁咧，跟住阿社长又攞翻张丧尸卡，跟住自己变身咯，跟住佢今次又唔系用嗰条腰带嘅，佢系用。即係平時隻手嗰、那個嗰嚿嘢咯，佢咧揾條好搞笑嘅，佢揾條 搵条腰带嗰个嘢咧就系吉嘅，即系绑喺条腰度，跟住将嗰嚿嘢咧就插落条腰，跟住再饼带插落嗰个嘢度啊。 哦，即系过一过嘅用个嘢。 唔系，即系冇，唔系用腰带边，系用手嗰嚿，即系佢平时嗰件武器嗰、那个嗰嚿嘢边咯。 系嗰、那个好似游戏机嗰个嘢啊嘛。 吓 ，A B 仔嗰个啊嘛。吓，跟住佢变咗之后，为新嗰个形态，咪丧尸嗰个，嗰、 哦 那个白色嗰个形态咯。 哦，哦，即系但系都仲系好似 X A 咁嘅款嘅，即系变咗白色啫。 哦，唔系，佢啲花纹唔同咗嘅，个形系似嘅，咁但系其实已经变咗第二个款嘅。 咁点啊？咁佢只鸭咁就死啦。 唔系，跟住只鸭咪剩翻好少 H P， 跟住佢咪再拎个武者，即系武士 game 咯，张卡变做嗰个 level three， 跟住同佢打，但系已经系完全唔够抽噶。 系， 因为佢都冇剩翻几多 HP 噶本身。 哦，咁就话就咁俾人打死咗。 唔系，佢就武器都俾人抢埋，跟住之后临尾啊，即系其余啲人知道咩事嘅，跟住嚟帮手嘅想。 哦。 咁但系佢出边有好多丧尸咁样，啲火鸡咁样阻住你。 哦。 吓、啊，跟住佢哋去到嗰时，咪最尾系啊法医只鸦片俾佢出风雷电，即系俾阿社长出风雷电咁旋转咁踢爆咯。 即 是扣到是零 HP 跟住变返人形囉。 即是佢呢个状态有风雷电。 吓、啊、即是佢丧尸呢个咁嘅状态出风雷电。吓、 哦。 跟住之后咪嚟到佢见佢跟住咪已经落緊雨啦又係臨尾要落雨啊死人嗰时。 咁、哦、样。 吓、啊、即是佢咪最尾消失㗎囉。即是臨死前将个佢嗰我名即是佢变电单车嗰、那个我张卡同埋条腰带俾咗主角跟住消失咗。 咁、哦、以后架电单车就变咗得翻架车啊？ 系啊，咁今集同埋有两个新人出咗咧，就系、是、中间嘅时候话法医未死之前咧，去揾过去监狱咧揾过社长个老豆嘅。 哦，哦， 系啊，咁但系问咩就冇讲嘅，即系佢就系咁出场话揾佢咁嘅。 系， 跟住同埋另外咧，有个戴耳机嘅靓妹就走去揾咗阿怪医秦博士嗰、那个。咁佢都係同佢講啲嘢跟住但係就冇乜點影佢變身又冇即係冇影佢變身打台咩嘅就出一出咁樣同佢話即係講嗰啲嘢跟住又冇㗎。 咁係咪啲新幹部嚟嘅佢咁 啲人估係囉。 係。即係個女應該都係怪嚟嘅。 係都係怪嚟嘅。咁但係睇下集預告呢主角應該變咗個雙重動作玩家應該變到、那個即係 double 兩隻色嗰、那個。 喂、哦、即係落劇場版嗰個出 過。唔、哦、知係佢呢個下集已經出㗎見到佢。咁、 哦哦哦、 但係俾呢舊嘢佢好似係另外剩返嗰個即係有壞咗變咗個幹部。 嗯哼。哦咁樣。 係啦。咁但係佢呢個搞笑即係平時佢而家變身個樣咪喺個背脊度嘅。 哦係一個大面係。 咁佢而家变呢个双重嗰个呢系喺个膊头度啊。 好似两个盾咁啊。 咁但係佢好搞笑佢变咗之后两个人企埋一齐个膊头黐埋一齐系变个样喎。吓、 啊、 即係佢系一个样系个膊头佢只要两条友企埋一齐个膊头黐膊头咁企呢佢嗰嚿嘢就变咗佢嗰个样喎。吓、 啊、 係啊。即係佢好似佢分裂咗变两个咁。 咁一个状态系一个人变两个人出嚟㗎嘛系咪咁啊 係啊係啊。 佢唔係玩合埋反而玩分裂啊嘛。 係啊。 係囉係囉。咁睇下啦即係話你話佢個故事會轉到另一個咩篇章咁啊或者。 係啊你當係囉。 咁、okay、即係暫時有少少休息啦下個禮拜就冇啦因為 下禮拜休息㗎係要過完之後再下。係啊休息一個禮拜再下禮拜。 當係一個段落嘅完咗啦而家就係嘛。 下下咁啊又係唔知解又聖誕搞死人㗎嘛。 嗯。係啦。咁都 OK 嘅，咪睇下咯。我又唔系太即系志在佢做咩啊？佢一打下咁，有啲女出下咪算咯，系 咯。哦，咁而家多条女嘅。 系，哦，你话哥唔得噶嘛？你话嗰个。 啊，唔知道我嗰只耳仔好鬼死大噶，造型整到。 系嘛？ 整。因为佢嗰个喺佢长发大，佢戴帽咧，跟住只耳仔啲头发走出嚟咧，即系个口又整到好似好大，个耳仔又整到好似好大咁啊，好怪。嗯 好 但平时啲相我见佢个造型又即系佢自己啲造型又唔系咁怪喎个样。 会唔会头发遮咗咋平时？ 吓、啊，可能系啦、 啊。即 系 好似阿边个咁啊？香港个话好个女鬼咁样个咧，嗰叫咩？ 女鬼啊！ 喺度扮暴露图嗰个啊，嗰叫咩？ 哦，王菀之。 阿王菀之系啦。 哦，唔知啊，我见到佢哦，即系只耳仔咁大咧，好似只小飞象咁样成变咗。 有冇搞错啊？真系大过黄远之啊，仲 吓唔知啊？即系佢个造型令到佢觉得佢只耳仔好大咯，唔知啊。 哇，黄远之都已经系呢个怪物小王子噶咯，可以真人版系 吓唔知啊？咁可能再睇下个样冇咁衰咧，唔知喎。啱，仲要佢今日出我个样，我觉得好核突。 我冇讲衰啊，嘅，我讲只耳仔好大啊，吓可以好靓啊，你觉得系咪先？我都是怪物小王子咯，有人觉得好 Q 嘅啫嘛，系咪先？好，咁啊，好啦，咁啊，仲有另一套都完咗啦，即系真系完添呢度，唔系过一段落，就系、是、呢个咸蛋超人嘅 Ops 啊，终于啊大结局啊，直情咁快就已 咁快， 好似廿五啫嘛，好似今集啊，冇咯， 好似咸蛋超人好似。佢而家出亲都唔会咁长，唔系一年啊嘛。 佢咁嘅，而家佢就宁愿一季一季咁做， 系咯， 即系好似啲网台节目咁。咁佢得，佢咪可能又开第二季咯。唔得咁就算噶啦，咁一季完咯。咁而家暂时叫做完咗啦，因为个男主角最尾都走咗啦。咁同埋咧，终于嗰个大婆咧，即系嗰个核突佬啊，佢啲衰佬，终于同翻佢一齐啦。 系， 系冇错 嘅。即系讲和啊。 系啦，咁仲联手打。嗰只即係叫大魔王獸咁嘅嘢， 係 最尾就懶係好似自我犧牲咁，叫佢快啲出絕招啦！咁佢絕招係咩？就抌曬嗰啲超人卡出嚟，跟住變翻曬啲超人出嚟，跟住一齊出死光。係咁啊，似乎打爆咗，連埋啲怪獸爆，但後屘唔知點解去人間睇又喺翻度，揸流單嘅原來。咁同埋咧，最得意就係嗰個核突佬咧，原來次次去到最危急嗰陣會救個女主角嘅。 唔系救啊 女主角 啊主角佢啲后宫 咁佢话咧，原来嗰时嗰个俄罗斯妹都唔系炸死咗，原来佢系突然间超速咁样救咗佢，冇死到嘅原来 系全部救晒嗰啲啲小三啊、小四啊、小五咁啊， 系啦，佢系大婆啊，冇嗰啲佢只系大婆啫，系嘛，咁啊厕所自己洗埋，冇嗰啲妹仔系嘛， 系咯，叫佢煮饭、洗衫，叫晒呢啲做啊要 系啦。咁啊，咁样搞法系啦，咁啊，大家顶唔顶得顺咧？即系机率出现噶啦，大佬。 吓，佢本身系咪？佢嗰个剧场版都系讲个大婆同佢有啲关系喎，咁样。 都好似唔系剧场版嚟嘅，好似系啲外传嚟嘅。 外传嚟 吓。好似唔系戏院嘅，我唔知喺边度做嘅，即系总之系有个咁嘅作品，有红色嘅，即系嗰个 Ops 啊嘛，即系啲纹全部红色嘅，冇黑嘅。 嗯。 即系佢个最初期状态。咁嗰度成日拍到好似風雲咁樣，我哋覺得 係古裝咁樣，佢拍咗個 古裝，直情古裝啦。那個核突佬唔係喎，核突佬反而嗰個古裝冇咁樣衰喎，啲鄭伊健咁添嗰種。 佢呢個烈風嚟喎， 烈風咯，係咯，風雲啊嘛。跟住佢咪揾到嗰個光嗰個圓圈，想佢伸隻手去摸，就係唔得啊嘛，佢唔接受， 攞唔到把絕世好劍出嚟。 係啦，跟住佢反而個主角真係攞啊嘛，咁啊又俾佢掹到把嗰把咁嘅絕世好劍出嚟咯。 嚇， 係啊，仲風雲。 系， 系咯，雲外雨風裏刀啊嘛，主題曲啊，系咁啊，大家有興趣嚟睇啊，系咯。不過我覺得嗰套應該好睇過平時呢個篇章嘅， 系 應該系咯。 起碼冇嗰啲傻的人喺度。 唔係，有嘅喎，但係又 都有， 都似有嘅喎。啊，我 之前都有關佢哋啲傻的。 我唔記得係呢套啊，定係另外一套戲有咧？我見到佢有嘅喎，嗰個女仲著到 Catwoman 咁喎，大佬。 係，跳咁 真冇豬啊！唔係喎，但嗰個真武真係著到 Catwoman 咁，反而唔差㗎喎。 嚇、啊！即係平時著裙啦。 佢就係著到好老土啊！ 嚇、啊！ 啲好似好細路女嗰啲衫咧。 嗯。 好肉酸啊，大佬！又成日揦埋口面，唔係，跟住佢成日整到咗好怪咁樣。其實嗰個女唔係真咁肉酸嘅，佢呢個角色做到好肉酸咯。 係、 啊。又好似好蠢咁樣，咁唔係幾好睇咯、啊。唔係咁蠢嘅嗰、那個女，你平時叫佢上電視好醒嘅。 嗯。 係啊。咁啊 ，anyway 啦，咁啊呢套嘅完啦 ，OK， 咁啊大家都唔知有冇睇过一集呢份吓，咁啊冇睇过咪睇下咯，系咪？我觉得咁，唔系佢今集完呢集打得好劲嘅， 系， 即系佢啲打唔系平时咁样咁揸流摊嘅，即系呢集系拍到剧场版，系啊，如果大家未睇过呢一集要睇下，佢打系拍到戏咁嘅， 系 啊，你睇戏差唔多呢个质素噶啦，而家系咪先？咪同佢变身嗰阵，佢唔系平时咁样噶，佢系。佢一變咁啊，個吉田喺度飛噶， 係 喺飛咗佢隔離噶，跟住再變咁啊，有個迪迦飛咗隔離，即係平時唔係噶嘛，平時咪好似 key 咗佢個，即係有個永遠都係影住嗰個片嘅， 哦，系啊，重复重复 嘅。系啊，佢度专登再拍噶，系佢喺条街度喺度跑噶，系啊， 系， 即系好多专登拍嘅位噶。今次到即系个即系大叫号呢一集，即系你成觉得话呢一集点解咁即系咁做咁多精细嘅特技嘅咧？咁唔知啊，唔知啊，系剧场版咁啊做到，系啊，所以你未睇过，反而今集要睇下。你可能睇之前啲集做今集，使乜打到你要睇下咯？系咯， 系， 咁样， 系同埋，如果系。是不是有單新聞話變咗台灣嗰邊個名變咗正式叫奧特曼啊？ 哦，係啊，佢有個唔知咩鬼嘢公司話，即係佢唔係一個㗎，佢有幾個公司㗎。 係。 咁其中一個係香港嘅。 係。 嚇。係囉。係咪有冇返個新聞啊？我又冇喺度喎。 唔係，我都冇，我就見到之前貼咗出嚟話轉呢個名啊，變咗奧特曼啊嘛。 要撳翻 嘅。唔係，咁佢大陸係叫奧特曼嘅。咁如果佢而家一次過叫做成個亞洲嘅總代理嘅話，咁佢咪就係少少咪又係統一咁咯。 係啊。 台灣邊梗係唔係咁中意啦，係咯。 嚇！ 係啊，咁使唔使香港都跟？即係以後叫奧特曼乜乜咁咧？唔出奇㗎。 香港本身向叫超人㗎嘛，就係。 係，咁佢台灣咪叫咩超人力霸王啊嘛？但係你如果你真係如果有一個代理，咁你就要跟㗎啦。 係啊，代理係啊，又要跟咯，係啊，就變咗奧特曼嚟嘅。 係實質賣廣告嗰啲係啲代理㗎嘛。 係啊，係啊。 係咯。咁我唔清楚啦。咁但係，咁但係玩具嗰啲係 Bandai 㗎喎，咁會唔會 Bandai 嗰個咩仲大啲呢？ 香港嗰個叫咩多利安創意文化集團總裁嗰、那個咩？佢有個人喺度講話咩？不過都係講句嘢喎，又冇話會點啊！即係大照計都會跟 嘅。咁你睇下佢仲有隔離仲有幾間公司噶嘛？ 唔係睇下佢係咪聯合一齊跟完之後做嘢咯？如果做嘢，可能真係全部跟曬。唔係你睇下係整啊！即係有啲可能講完之後又唔搞啊，就冇乜點樣整嘅話，就唔會執得唔正咁又冇嘢。如果佢話真係要全面執曬嘅話，就肯定即係個名字會轉啦。 咁你咪你有你轉咯，我哋繼續叫超人嘅。 係就係咁噶啦。咁都係呢一向轉咗名字之後都係新咯，之後啲細路嗰啲咪會變咗跟咩咯？到第時係啊，跟咗佢新嗰啲名咯。你如果平時本身個都係叫翻舊嗰個名啊，都冇人理噶。 唔係，但係大陸奧特曼係幾乎係所有特攝超人都叫奧特曼嘅。 係啊， 即係如果你見到上面出嗰啲碟咧，係連嗰啲珍寶 A 啊，所有其他都係奧特曼乜乜奧特曼乜乜嘅叫做。 啊。 咁啊 ，anyway 啦，係啦，咁冇唔理佢啦，係啦，咁你中意叫乜叫乜啦，係啦，咁啊皮卡丘啊，咁係咪哆啦 A 夢咁樣係咯。 係。 即係我哋會叫翻做超人嘅啦 ，OK？ 係 好搞笑嘅，我見到佢又揾嗰個所謂超人之母喺度，嗰、那個即係嗰時有扮超人之母嗰個又喺度出翻，咁唔知做乜鬼嚇？ 羅子喬啊嗰個。 咁另外有個咧叫做咩九族文化村啊？ 係。 咁佢好似話喺嗰度會有長期有啲 show 會做，我都唔知嗰個九族文化村係咩嚟嘅。 我唔係上次阿北打話去睇睇個咩 One Piece 定乜鬼嘢，不過唔係好似喺個睇啊， 喺邊噶？ 台灣嘅台灣。 哦，台灣嘅。 係。 即 係。係，其實係個大型嘅遊樂場咁咯，你當有啲似環球影城咁樣咁之類嗰類型咯，佢又成日揾其他嗰啲作品嚟 crossover 咁樣。 奧特曼英雄超決戰，跟住 in 喎，英文都無端又 in 九族文化村喎，即係幾奇嘅個名嘅。 係啊，好貴。 係啦，咁啊門票就即係佢本身個門票啦，就另加新台幣200蚊，台幣啊 ，OK， 即係大概啲成。即係三分一到啦，大概係咁上下。 係啊，50蚊附近啦。 啊，都係話有呢個50年嚟奧特曼即係英雄嘅英姿喎，及風采喎，咁樣，但係唔知點啊。咁 anyway， 佢話有隻7米高嘅7號喎。 嚇、啊！即係啊。 啡粉。 啡粉。 嚇、啊！同埋呢個黑暗 咩啊？黑暗奥特曼贝利阿尔啊，即系边个？ 哦 ，Barry 啊 ，Barry 啊， 系。 咁台湾都照跟住叫奥特曼，真系差少少啦。 吓、啊，唔知啊，咁台湾都系，咪所以佢哋整亲都系咁样，一搞就实搞呢啲啊。实搞呢啲咯，佢统一化咁用啲名啊，实。 台湾喎，台湾会被咁样嘅咩？ 唔知啊，你睇下。系啊，你睇下边啲佢嗰啲，即系点讲咧？官方嗰啲就系咁咯，永远。 咁啊，俾人统战咗啊嘛。 系啊。 收翻噶咯，真系。 吓、啊、唔知喎，佢呢啲冇理喎，都系跟噶，跟大队嗰啲就。 我觉得唔系喎，呢啲应该搞港独台独噶呢啲。 吓、啊，系咯、啊，正常呢啲系咯，反而唔系，但系呢啲反而先唔会啊嘛。 唔系，我讲多次啊，文化上港独啊，文化上台独啊。即系你要文化应该有香港独立嘅文化， 系 咁啊，译名最少译名上一定系啦。点解我要全部统一啫？统咩一啫？ 系啊，切。 唔系你统一咪照 Ultra Man 咯，因 为 系 啊，老老跟啦 ，OK 好冇？我跟 系咯，点解系奥特曼？ 直情叫 Ultra Man 啦，咁你其实嗰个字系 Ultra Man 啊嘛，咁咪 Ultra Man 咪 系， 咁啊全世界统一啦。点解唔敢咧、 嗯？ 我又 OK 喎、啊，你叫 Ultra Man 我 OK 啊，咁佢系叫 Ultra Man 啊嘛，奥咩特曼啫？ 嗯， 即系呢个名其实好差嘅，改得奥特曼， 系我又唔知讲乜， 即系完全表达唔到嗰样嘢啊！吓吓，系咯，唉，算数啦，咁啊，真系冇办法嘅。唔系咁，但系佢哋嗰啲平时叫嗰啲球星啊、政要，佢又唔跟埋嘅。即系点解两岸三地又唔同？ 吓、啊，唔知喎、啊。 咁啊，应该独立噶嘛？呢啲系嘛？阿罗林话嘅。 就系 佢本身啲代理都中意玩埋咁嘅嘢， 系嘛？咁你可以唔跟嘅，做咩啫？点解要跟啫？点解要跟？算數啦，冇辦法㗎啦，呢啲係咪即係你咪就係統戰咗囉，呢啲係俾人。 嗯。 咁、啊、你而家你都咩啦，精靈寶可夢啦，你都冇得 at 啦。 唉 ,at 都冇得 at 啦 ,at 咩。 咪你可以唔玩㗎。 係呀、啊、但係又唔得啲人。 咁係囉。冇人叫你豬狗族嘅啫，係咪狗族文化村係咪OK， 咁 anyway 啦，仲有嘅，仲有好多其他啲怪嘢嘅。 吓、 啊，嗱、啊、呢、這个星矢啊，即系嗱，应该话咧呢排啲劲女咁劲啦，劲劲下咪星矢都要劲劲女啦喂。 吓、啊，我冇睇过呢套系咁嘅咩？ 系啊，圣斗士星矢、啊、叫做乜鬼嘢咧？佢叫做，嗰叫圣斗少女长，因为佢译嘅啫，佢原本叫咩？ 系唔知喎， 佢原本叫咩？ 我叫 系佢中文译啦，圣斗少女啦，系咯，阿长啊，系啊，即非常个长啊，系唔系阿长哥个长啊？ 系 咁啊，女嘅全女班嘅，咁但系个女主角咧都系好似阿星矢咁个夹， 都系天马嘛， 啊都系天马啦，系咯，系咯，咁我哋话系咪救极救极救即系啰柚嗰个救啊？天馬流星雨咧，嗰招係 雨恐怖啊！ 雨啊，梗係雨防個雨啦，係咪？但係呢啲招式名，我哋模仿翻勁女嘅，但佢真係咁叫啊啲名字，大佬 係 都用 係咯，係咪出呢啲係好睇啊，大佬？ 唔知喎，呢啲近時我哋自己玩先會有啲嘢出，而家就 打個 blast 成射呢個生物粒子炮啊，係嘛？加爾 blast 啊，係咪咧？我成日覺得佢抄加爾巴嘅嗰、那個啊勁女嗰啲，次次打個巴發光嘅仲咪，係咯？ 唔知啊，佢整啲聖光佢唔使咩嘛，唔使露點可以出街啊嘛。 佢聖光啊，大佬都射出嚟噶，大佬可以，仲唔係加爾巴啦？嗱，咁佢呢度嗰其他幾個咧，係咪冇咁似嘅咧？因為我見到有個女好似春麗頭咁啊， 係咯係 咯，你星矢係嘛？ 系阿子龙隔篱条女真系冲嚟出嚟头咧， 真係出嚟喎。 嗰個係子龍嚟㗎，嗰個長頭髮哥係。 我唔出嚟啊！佢嗰個應該都係女版子龍嚟嘅。 女版子龍 ，OK。哦， 唔係佢嗰啲夾喺星座唔同，咪唔同咯。不過主角定係天馬嚟 喎。嗰個春麗頭嘅阿邊個啊？ 阿信。 阿信啊！ 要睇下佢咩做嘅啫。 仲有個咧，嗰、那個另外仲有個企喺後面就夾個頭出嚟嗰個阿水嚟嘅。 嗰、那個好似咩啊？阿天河。 係嘛？佢四兜喎，佢又唔係五兜喎。 唔係啊，你夾埋嗰個紫色嗰個咪五個咯。 咁嗰個係雅典娜嚟㗎啦嘛。 哦，唔係仲有一個 係咩？ 唔係，即係我意思話後面嗰個即係阿迪亞喎，有個金色頭髮、紫色甲喎，仲有一個。 有個金色頭髮邊啊？ 我咪企喺左邊嗰個要幅圖 咯。係咯。 啊， 因為有個你寫個頭就得個頭， 有淨係得個頭嗰個先至係冰河。 真係睇唔到嗰啲，即係嗰啲咧背負零啊嗰啲咧睇唔到啊，而家得個面嗰啲咧，係咯，零片咁嗰啲啊，係喎，終於見到，你唔講我真係睇唔到仲有個人大佬。 系啊，仲有一个可以嗰啲 五兜喎， 后边啲啊，系啊， 五兜系啦。咦，咁啊唔啱啦，咁点会仲系雅典娜啊？咁你咁系条仔嚟啊？雅典娜变咗， 唔知啊。 五条女保护条仔啊嘛，只系保护都系保护女啫，系咯。 话唔系仔嚟嘅吓， 唔系啊嘛。 知我真系。 你睇下边嗰个卡通样嗰个系有波嘅画出嚟。 嗰、那个咦？怪点解揸 唔系？我劲怪，唔知点解系个雅典娜同近时嗰个一样嘅，即系后边个星矢个物体嘅点解？ 可能嗰个真系雅典娜嚟嘅，如果系咁，可能嗰个直情 系 雅典娜嚟嘅， 系跟住后边有个系星矢嚟嘅，直头系。 咁 呢个系 有个奸样嘅，嗰个咩嚟嘅？敌人嚟啊？ 吓 系咯， 系啩？ 感觉上似敌人咯。 系 ，OK， 好好期待呢个究极啊天马流星雨嘅啊呢、這个发挥嘅，系啦。 正 啊！ 好似有呢套嘢， 劲过啲拳喎，出啲速度快过，用嗰啲流星拳唔够快，跟住用啲招快过啲拳。 哦，咁系啦，接嘢出嚟，梗系快过你出拳嘅。 系啊。 几时咧？喂，几时有啊？唔知道，就系话制作决定嘅，又唔知几时。 系 咯。 系 咯。 应该今年内，唔系应该夏天内，2017年之后出啊，话近日。發表呢個好快嘅， 好難講啊！近日發表嗰啲都365日內啦，即係可能分，希望係啦，即係又係啲無線嗰啲循例嘢嚟嘅，即係等於 啊。但啲星矢仲未玩爛啊，即係 吹住先嚇。 哦， 係咯，佢好似出出啲續篇嗰啲，佢嗰啲嘢好似全部都唔得嘅喎，其實 上一二嗰個叫咩？ 出女唔同啊嘛，出女可能佢諗住又有另一個市場啊嘛。 係咯，係咯。 出女啊，梗系爆甲嘅啦！你方唔系咩？ 上次唔系咁，近时星矢喺度爆啊！近时爆系一只件底衫啊！咁佢可能剩翻啲疤同埋啲底裤喺度。 爆露点啊！我应该我估 合要啊，要 系咯，唔系做咩要搵女？ 系， 但系嗰时唔系话啲女要戴面具嘅，啲女性到时啲都唔使。 我依家开放咗好多啦嘛， 即系而家又劲咗。 近时本身啊咩萨拿啊咩魔灵嗰啲全部戴晒面具唔俾人见真样啊！如果见咗佢个样嗰啲仔嗰啲，一系就杀咗条仔，一系就要嫁俾佢啊嘛，唔系话 咁啊唔知啦，你问佢啦，因为呢个唔系阿车田正美画嘅， 哈哈， 即系原著啫，呢个好似第二个人画嘅。 如果佢依家佢下边嗰张画个画风咪好似佢上一即系上上一代嗰、那个叫咩啊？即不是黄金圣斗士再上一套那套叫圣斗士乜鬼鬼啊。 哦你说那套再上一套那套不是钢牙那套 是啊是啊是啊那套似那个画风。 啊都是这样啊那套钢牙如果那时没有星矢啊一挥那些蒲头啊那套东西没人看啊直头。 啊是啊。 最多人睇嗰啲集数都系阿一辉啊，我赚走翻出嚟咯。 唔系佢呢度都有星矢噶，你话冇？ 系咯，我就话有铺头啊。如果唔系咧，唔使知人睇啦。佢啲系 有星矢噶，冇话冇啊。不过啲主角嗰啲班女啫嘛。 系。 系咯。唉，是但啦。咁你系要有时变下嘅，咁你咪试下劲女得咪睇下呢度得唔得咯？ 哈哈。 或者得咧，係咪？唔試唔知嚇。咪、啊、其實最尾又係啲公仔賣唔賣得嘅啫。咁、啊、你個卡通唔 cat shop， 個公仔可以 cat shop 噶嘛？ 係。 個公仔做翻足啲咪得咯。啊，唔該，有嘢睇嘅咁咪 OK 咯，係咪？ 係啊。 再唔係攞翻魔改做係咪？亦都可以啊。 係。 有呢個空間，咁啊 OK 嘅，係咯。女啊，好大空間嘅，我覺得啊。 係啊，嗯。 仔啊，窄啲。好啦，仲有冇？ 有啲消息啊，睇啲。使唔使講下個閃卡嘅咯？ 閃卡哦，你講早排總讀嗰啲？ 係啊，係啊。 總讀嗰啲啊？唔知喎，你講兩句啦，係咯。喂，你講星戰嘅先，因為今集唔想講咁耐啦，係咯，我仲要錄埋下一集啊，一陣。 不過那單都是啲小新聞嘅，就係話嗰啲出卡嗰啲機啊，係嗰啲嗰只叫咩啊？係咪啲星夢美少女定乜鬼鬼唔鬼嘅？ 擺落個機度有得打嗰啲啊？定 係啊係嗰啲女，但係佢呢只就女 game 嚟嘅，係咁就話佢嗰啲應該係揾咗啲大陸廠做咧，嗰啲金粉啊有問題。佢話佢直情係直播緊開卡嗰陣時咧、 嗯， 就開開下真係隻手腫嘅喎，開到。 有 effect 喎，真係啲卡真係有 effect 喎。 嚇！咁就原來話佢嗰啲嘢係有問題，即係嗰啲料，咁、嗯、就令到啲人啲細路仔敏感啊隻手。咁、 哦、 就話要依家要回收曬嗰批卡就係。咁啊，唔知道之後會點啊？ 冇乜點啊，咁啲卡都係大陸做㗎啦，係咪？ 係咯，其實唔係做嘅咩，只不過係佢今次用揾個供應商批嘢出就問題嘅。 咪點解大陸嗰啲女啊冇事嘅？唔係即係日本啊？日本點解日本本土嗰啲女又唔會腫咗嘅？ 咁啊，唔知道。 係咯。 唔係係得佢哋腫定咩先？有冇再第二個？因為佢本身。 唔係一個人啊，唔係得一個人啊。 唔係我知道，就係得我一扎人，我度中啊，好似 冇錯啦，冇錯啦。 咁但係第二度冇人中咧，點解？ 咁日本本土嗰啲同一批卡會都驗嘅？ 佢唔知佢有冇回收埋啊？係 咯。 但係呢單新聞又係去香港，就話我個嘢開咗中咗，咁唔係就得佢嗰度有開啊？咁其餘嗰啲開咗有冇話中啊？好似 唔覺有啊。 系咯，咪啲蒙面超人真系搞掂咗啊嘛 ，X A 系嘛，中咗嘢咪蒙面超人真系救翻咁就得咯，系咪？ 系呢啲好，其实啲救翻啦， 呢啲鬼故嚟嘅啫，其实实情系点我哋都唔知啦，你知啲传媒就 系 好啲嘢好唔清晰嘅报啦，其实系咪真系咁亦都有少少，即 系咯， 即系至少可能有啲差别嘅同件事成日都报咗出嚟，唉唔知啊，睇下点啦，系咯，咁呢个冇办法嘅，系咯。呢、這個即係你又唔知道人哋整咗啲乜嘢材料落去係咪？唔係我早排咪呢排啫嘛，咩塑膠米有冇聽過啊？ 哦， 大陸塑膠米嘛，話賣咗去啲外國地方啊嘛，落後地方啊。 係呢排咧，我好似好耐之前都聽過呢單嘢。 好耐唔知道新聞講。 不過你話買去外國，我唔知啊。佢好似話大陸有， 梗唔係講大陸，大陸梗係唔新啦。外國食到啊， 我係 係啊， 咁大喎， 煮得嘅喎，煮完出嚟都呃到人嘅喎， 係嚇，即係會發漲嘅。 係啊，但係佢話擺好耐都唔變咁樣，唔係攞驗翻個原來膠嚟咯。係啊， 啲科技咁高啊，反而係 嚇，我呃人啲科技幾高㗎？ 係啊，呃技 係啊。 呃人啲科技幾高嘅，喺呢方面啲創意都幾無限。 係咯，呢度先勁啊嘛，呢啲反而勁。 中國人發揮創意嘅地方通常呢？ 係就係、是、一個困難嗰時候就特別成嘅。 冇錯，所以我覺得佢哋可以入職業特工隊嘅。 嚇係啊，應該做呢啲嘢佢哋本身。 專發明點樣發明呢啲嘢嘛？假米啊， 係啊，真係呃人，即係好似其實好似嗰時啊，你有納豆嗰套片咁樣啊，佢都係呃開人，因為 FBI 揾佢啊。 Catch me if you can。 係咯。 啊、膠面啊咁啊，去曬嗰度啊嘛，Tom Cruise 咪膠面啦、啊，假樣啦、啊，係 咪？ 係啊，係咯，啱啊！我即係應該請多啲中國啲天才去嗰度，即係 研發呢啲技術係咯， 係即係加人嗰啲啊， 用喺特工上面好 咯，係咯，就識呃到人啦， 係冇錯。好啦，咁仲有冇啊？嗰啲咩寫篇嘢俾人拉嗰個，使唔使講下嗰個？你想講喎？ 哦，嗰單，嗰單就係大鑊， 吹劇嗰個， 係啊，黐線嘅，即係明明係話都明係創作，但係都會可以俾人拉。 唔係咁，佢又唔係話擺喺個小說區嗰度，佢都係正常咁發表。咁你 唔係 否？但係佢有寫就虛構嘅。 係咁兩睇咯，我覺得我自己就係啊，因為你本身寫話係流咁，但係可能係真啊嘛。即係呢，即係 唔係？其實我覺得最 係啊， 最大鑊就係佢影埋張相出嚟，咁令到啲人覺得喂，係咪真係有嘢？係 啊，佢話假啫，有埋相咁樣，可能係真啊嘛，驚。系啊，即系啲佢摆个位又唔啱咧，佢发布。如果你话啲系作嘢嗰啲地方就系咩、啊、都系系啊。同埋近排啱有单即系呢啲俾人哋整咗出嚟禁锢嗰啲咁嘅啲新闻啊嘛。 吓 系啊，即系有真嘢咁，你再减佢又唔知真假，啲人又要报警咁，系咯、啊，几样嘢加埋。 简单嘅啫，查出嚟真咪拉咗嗰个犯案嗰度咯，查出嚟假咪拉报警嗰个浪费警力咯。 系啊。 我都認為即係你唔好亂用報警囉。係 咁都講一講返單嘢到底係點啦，就話有個22歲嘅圖書館職員，咁佢就上載咗嗰個圖片啦，同埋佢有篇嘢就係話禁固同埋凌辱一個出租女友咁樣。咁啊之後就有人睇完就覺得咦係咪真呀，咁就報警之後咁就啲警察上去拉咗佢，咁就話用呢個有犯罪或不誠實意圖而取用電腦同埋浪費警力呢兩項罪名嚟拘捕咗佢咯。 浪費警力唔係報警嗰個咩？ 係啊，唔知點解用嚟變咗做係啊佢嘅罪名。 嗯。 咁、嗯、其實佢都已經加曬 tab 話咩係如有雷同實屬巧合啊，或者係即係嗰類型嗰啲嘢，咁但係都係唔知點解咁樣咯，俾人拉。 係是但啦，你就算寫個古仔拍到戲都俾人拉㗎啦，睇下幾時啫嘛，遲早嘅。 係、 啊。冇辦法㗎呢啲係嘛？啊，講另一單鬼故。 係。 哇！犀利啊，呢、這個係嘛？唔係揾煙赤霞嚟搞搞佢呢，因為出現老老聖誕樹。 係好驚。 老老聖誕樹快講下呢個。 係。呢、這個就係喺間幼稚園嗰度，咁又有個靚妹就成日發現呢佢嗰塊面嗰度好似俾人整咗紅曬咁樣咁啊，可能冚咗疤咁之類。咁就有人報警，咁就話 浪費警力啦， 係啊，咁又話係咪會懷疑有人成日虐待個女咁之類啦？咁但係警方就話你都冇證據又冇成，個小朋友又唔肯講，咁啊唔受理 咯。係咯，點解今次唔拉咗佢先咧？ 系啊，应该拉咗个阿妈先啦，其实系嘛？ 唔知啊，拉晒翻去，连我校长啊，一干人等咯，拉晒翻去不诚实使用圣诞树啊嘛。 系、啊，咁佢问啲 miss 啊，啲 miss 就话我可能系佢啊个小朋友喺度玩嗰阵时撞亲棵圣诞树啊，或者之类咁样咁啊。 咁一口咬定肯定系圣诞树，唔系普通树或者唔系第啲嘢嘅。点解 知咧？唔知点解喎？ 系咯， 咁嗰间就系啲佛教幼稚园嚟嘅，就叫圆圆幼稚园。 系，哦，咁啊唔关事，咁啊佛教都有权庆祝圣诞嘅。 吓，咁系咪真系吓？可能有树妖都唔定咧。 咦？咁搵阿烟石啊，烟石系道教喎。系咯。 嗯。 阿波都唔系嘅，佢又波耶波罗蜜都得。 系， 咁啊，记得揾石下啦 ，OK， 都好奇怪真系，都咁肯定棵圣诞树作怪咧，真系。 系咯、 拉棵圣诞树先啊，常啊嘛， 应该要啊， 你得拘捕波士顿住啊 ？OK， 系 通常一拘捕就变刘兆铭噶啦嘛。好啦，快啲啊！咁有冇嘢讲？有冇想唔想讲下星战定星战留翻下集啊？ 哦，咁都冇乜啦呢度就。 冇乜。 留翻下次啊，留翻 下 一次。 下个礼拜噶咯。 系。 你使唔使补啲先啊？再唔系，即星战有冇嘢想讲下咧？因为都不断有人话垃圾喎，啊，睇到我真系眼火爆啊！ 哦，系。 即可以話呢套係垃圾戲， 係 咁垃圾法， 話俾人把劍佢啊嘛，要 係啊，點解把劍冇？唔係有啊，咁啊黑武士有用劍啊，咩俾咗把劍佢啫？ 嚇，唔知啊，佢要 佢又有啲希望啊， 要用劍 彈打死啊，嚇，甄子丹打死黑武士啊，我想 咁啊打死佢先啦，係嘛？點解呢度係會出現啲咁嘅嘢啊？呢個係咪合理嘅要求同訴求啊？ 唔知喎，佢反而好似啲人好似话觉得系个古仔合同个预期，即系个古仔系咁样嘅，就好差啊嘛，佢要爆啊，系嘛啲人要吓，系嘛？佢最佢喺佢要谂个古仔都系咁嘅话，就好差啊，一定系。嗯。 点解咧？ 唔知喎，即系冇爆嘢咯，即系佢要好爆咁样，要变超级杀人咯，吓。有啲佢平遇唔到，感覺唔到佢會咁樣做嘅嘢出咗嚟，佢先覺得哇好爆嘅劇情咁先好呢套好戲啊！ 黑武士突然除咗條褲俾你睇，佢冇 J 啊嘛？ 嚇，知佢 即係解開千古之謎啊嘛！黑武士最大嘅謎團就係佢其實佢仲有冇 J 啊嘛？ 哦，咁即係應該要個浴缸嗰度就即係佢咪喺嗰支嘢嗰度咁冇曬水咁應該要睇埋啊嘛？ 唔係阿白三佬咧就～即係抹抹嗰個啱啊，個 J 嗰個位置，我喺睇真啲，有啲霧氣，同埋佢有啲可能凝結咗玻璃睇唔到，睇真啲裝嘅有冇 J 啊？ 嚇， 係咪應該咁啊？ 係， 真係救命嘅啫！派對威嗰個其中一個彩蛋就係嗰支佢嗰個浴缸啊，就是、其實同阿 Luke 即係喺帝國反戰入邊俾個雪櫃襲擊完，所以浸嗰醫療缸嚟嘅，其實都係。 系， 唔系桑拿啊，大佬，亦都唔系 SPA 啊，乜一唔知嗰啲水定蒸汽嚟嘅 ，OK， 即系你睇落咁，其实应该系阿 Luke 一样嘅嗰个医疗缸， 系 一模一款嚟嘅，咁有好多彩蛋嘅，系啦，咁啊讲唔讲啊？定系几时讲？定下个礼拜讲定点？即系下一集讲啊，即系我转头录埋噶啦，系咯，点样？快啲决定。 是完成了一天就 是咁講 埋囉講埋 現在講埋 好講講完就完一天就完快快脆脆因為我們沒有時間了即是大家即是 是轉頭講啊 怎樣 轉頭講啊樣 就不講住啊即是下樓回去是不是 嗯 OK 那澄清了少少少少嘢先啦不是我講多兩句不是啲彩蛋嘅嘢是其實我講過㗎喇以前其實星戰係咩嚟嘅星戰就係一條橋星戰係做乜嘢嘅呢就係每一種類型嘅電影呢都係佢精彩嘅地方咁點樣可以有一套戲係集齊曬所有最好睇嘅電影嘅橋段於一身呢咁只果有條友叫做佐治盧卡斯諗一條絕世好橋咁我作一個世界出嚟呢一個虛構的世界啦係好 long time 嘅高啊呢個加利斯花花嘅世界啦。咁我就可以鍾意呢有一啲疑似海盜嘅場面啦咁嗰個就係呢個 Return of Jedi 裏面即係Jabba the Hutt地嗰啲船啦。我就打嗰啲沙怪嗰啲其實根本嗰度係海盜船嚟㗎嘛。 係要跳落去嘛啲鯊魚俾 喂。喂嗰隻沙怪其實就係喂鯊魚。佢鍾意可以有教父咁其實呢個Jabba the Hutt就係教父嚟。佢鍾意可以有牛仔咁其實呢個Han Solo 就係牛仔。係。Okay, 酒吧度開槍。Okay, 佢鍾意可以王子救公主嗰啲咁嘅嘢就係Luke公主。亦都有呢啲咁嘅魔王黑武士或者黑帝咁。咁鍾意呢佢又可以將呢個戰爭片又發揮咁就係嗰啲即係嗰啲帝國軍咁打呢、這個。X-Wing 大戰呢個泰瑰塔 咁即係你諗到嘅嘢呢佢鍾意都係擺落去嘅。咁好似今集就連呢、這個沙灘戰嗰啲係咪嗰啲中途島戰役之類啦我估係咪。 嗯。 係咪嗰類呢佢又擺落去啦。咁即係其實星戰得意嘅地方同埋佢其實點解會覺得好睇同埋所謂佢嘅真實其實反而就唔係你平時睇戲講嗰種真實。佢反而係將我哋個世界嘅嘢呢但係你平時睇其他科幻片佢啱啱調轉㗎。 嗯、 即係你個世界好怪㗎嘛你平時睇其他科幻片係。星戰個世界就係呢佢其實唔係我哋個世界但係又會好熟悉因為呢其實佢發生返啲嘢呢係喺我哋個世界搬去發生嘅。佢發生返啲我哋其實好熟悉嘅嘢。咁所以其實佢係唔係一個現實嚟㗎即係你唔可以用好合理呀有咩去理解星戰嘅咁佢係錯㗎。係呀。我諗大家知唔知嘅當然唔知啦我知道大家唔知嘅 ,ok, 咁但係好多星戰迷都唔知嘅其實。咁即更加啦如果你唔睇開星戰嘅朋友咁佢當係一套普通戲咁去解讀嘅時候佢係解讀唔到嘅。亦都唔會感受到中嘅樂趣。即係其實你買飛入場都係為咗去 happy 啫。咁其實你又唔知道人哋套嘢係食乜又唔知道人哋 dead 乜咁你咪冇咗樂趣囉咪食到好冇味囉係咪。咁其實你知道一下入去應該係食乜點食法係咪即係而家有大閘蟹喺你面前你唔識食冇用㗎嘛係咪又唔識搣又唔識整搞到你曬氣咁結果都唔知食到幾多享受唔到。咁你要享受一道菜你都要識得去點樣食。咁星戰的確係一件好特別嘅菜式你唔係話一般用一般睇戲嘅角度嘅眼光可以去享受到啲味菜嘅。係呀。咁變咗你食唔到嗰個大閘蟹就話人哋咩做咩仲慘身個嘴添咁樣。咁呢個係你自己攞嚟嘅啫。 係呀。 係呀。即係因為要學嘅真係。OK, 我再強調一次。唔止睇戲要學睇星戰更加要學。或者睇每一套唔同作品其實你都需要具備一啲嘢嘅即係真係唔係咁簡單嘅 ,ok? 係呀。咁唔係話一定要識睇但係你唔識睇有一個奇奇格格呢就有問題啦。ok? 你唔識睇跟住返屋企冇所謂嘅。唔好出嚟一個嘈喧巴閉一個廢。即係令我非常之討厭。ok?咁啊聖誕講啲乜嘢唔係好應該嘅本來咁但係呢套係聖誕相㗎我冇辦法 好咁緊要啦 yeah anyway 都過咗㗎大家聽到都其實都聖誕完啦 Boxing Day 應該打幾錘嘅 係 ok 即係真係嘅 ok 咁你唔識就學下 ok 就係咁簡單啦咁係啦我哋喺下一節我哋再錄先啦係啦咁我哋留返下 頭頭先 過俾大家係咁我哋唔係咁我哋完㗎啦今集算係咪有冇嘢補充到喺玩具咪補充冇就講埋睇下有冇嘢要講埋玩具有冇呢 冇冇唔講啦 其實咩戲做啊如果完咗呢節嘅話 下禮拜咪長城 長城即係話阿麥迪文就走嚟打呢個饕餮啊 是 那個是不 是是啊。Okay, 很多已經說了。 是啊現在聽聞大陸好像不是做了就說不好看的。 是啊。 是什麼問題的那當然我們現在不實質知道啦。那但他又不是說他拍得渣的他說那些特技很厲害的做到荷里活的。那對什麼不好呢難道是不是些中國演員即教不入還是什麼是不是女主角不懂做戲呢他們經常這樣說的。 是咪就是景帖啊。 是啦是啦或者出名屎啊啲戲咁有人咁講啦 ,ok? 但係佢哋好想睇劉德華點解劉德華出咗個 shot 就 ham 咗呢 唔知啊劉德華係科學家嚟個粗小好似話。 係粗小好梗係啦。係啦。即係到底係乜嘢呢咁我唔知或者呢個等下禮拜或者不打返到嚟㗎啦佢話會睇咗同大家講下。咁嗱我哋睇下如果下禮拜正常呢我哋都會補返我同阿不打講講下禮拜啲戲呢好吧。好吧。好咁仲有咩 就是剛才講我正式上嗰套最美麗的安排啦。 所以係呢個 Will Smith 嗰、就是、套我啲死呀係 呀。 死呀愛呀同時間嘛。 因為佢好似話個女係咪個女死咗 係呀跟住成個人沉晒嘛。 哦，系啊 ，dead shot 嚟噶，佢个角色应该系嘛？ 系啊，应该系 dead shot 嚟嘅应该系。 系，即系同埋嗰个咩？ 最美丽的安排系上咗咯， 上咗。 哦，唔系，系有一上，但系正式应该系下礼拜话佢阴啫，会有。 唔知道依家都好多院上紧。 系啊，好多院有 嘅， 成日系即系点讲，沟嗰步先嘅而家。 好，好，仲有冇？ 吓、啊，咪《致敬天使》嗰套嘢。 系咯。 哦，即系 Fallen。 系。 吓、啊，哦，咩魔咒之吻喎、啊？系。 系系，即系下礼拜就呢啲啦。 系啊，系呢啲。 OK OK， 咁其他就要下年啦，系咪？ 系啊， 系。真系下年啦，系咪下年啊？定 系啊，下年啦， 系啊，下年啦，系啊，下年啦。 咁下年就留待我哋下一集啊，即系我哋一阵会录嘅下一集啊，就同大家详细讲下2017年到底有啲咩值得大家期待嘅科幻作品啊，好嘛？咁同埋都连住都睇今年啊，有冇啲即系 OK 嘅嘢啊？或者其实满唔满意今年对即系对今年科幻嘅满唔满意咧？咁好嘛？我哋一阵会录埋噶啦，因为下个星期。系好多位都唔喺香港，咁我有而家录咗先咁。咁今集讲住呢度咁多先啦，因为其实真系系咯，好多本来预咗录音嘅都突然间唔得闲啦，咁唯有我哋吓讲住先啦，系啦，冇办法，好冇。咁啊，各其他嘅主持啊，咁啊陆续翻嚟啊 ，OK， 啊 ，OK， 咁今集啊，好啦，讲住咁多先。好啦，咁啊讲下我哋嘅咩？email address 嘛，好，咁明天翻提供咁多招嘅聽眾們，多謝大家。咁我哋我哋 email address 就係 tatsuku.sf@yahoo.com.hk。如果大家咩報料或者我哋咩講漏講錯，歡迎第一條寫信俾我哋，等佢大家回信嘅。好啦，最近我哋擺上咗 myonlycats.com 就同 sci-fi 411，咁同埋呢個 sci-fi backup.thisistep.com、sci-fi 411 backup.wordpress.com 仲有 alltheway-sci-fi.wordpress.com 嘅。咁頭先嗰啲更新咗之後咧，香港播放 Casper.com 亦都會隨住更新噶啦。咁如果大家去呢個香港網台 App 咧，去翻 Record 先啦。咁 Record 先應該星期一就會有我哋嘅新一集 update 噶啦，係會揾到我哋嘅。好，咁另外大家記得支持我哋呢、這個專業係啦，就係、是、呢個 Facebook.com 斜動Sci-Fi All the Way。咁另外大家記得加入我哋嘅 Facebook 聽眾群組啊，就係、是、facebook.com 斜同 groups 斜同33921276632嘅33921276632嘅。咁大家亦都支持我哋嘅 YouTube 版啦。咁新年就 中 山股嘅係咯。不過係咪今集未有時間整住啦？因為都連新年都要飛啊。係 啊，係啊，係啊。 咁我下禮翻嚟先補翻啦，好唔好？咁大家記得 share 出嚟啦，因為我哋啱啱訂好翻啦，上個禮拜沙窩集出嚟嘅，係啦，嗱 share 啦 ，OK。好啦，咁我哋網上播放時間，逢星期一有 Record 先，另外 OpenSkyRadio.com 美國時間逢星期一有我哋後期製作版啊。好啦，同大家講一聲，好，拜拜， 拜拜。